亡，因此正为推迟奠定基础。期间会继续同日本方面同各持份者磋商，然后在四个星期内尝试制定 Plan B。庞德认为推迟一年是最可行的办法，因为可以有充裕的时间去准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抵达卡塔尔，将会同阿富汗塔利班举行双方历来最高级别的会谈。美国国务院说，蓬佩奥将会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同塔利班首席谈判代表巴拉达和另外两名组织成员会面，敦促他们遵守上个月签署的和平协议。蓬佩奥较早时突然访问阿富汗，先后同当选连任的总统加尼和自行宣誓成为总统的前政府首席执行官亚卜杜拉举行会谈。阿富汗总统府说，蓬佩奥同加尼讨论到阿富汗和平进程、安全和政治局势等的问题。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五相当温暖。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598点，升909点，总成交金额358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10点，升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99点，升20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65元，升17元；阿里巴巴173.8，升3.8；美团点评88.85，升8.1；中国平安73.3，升2.4；建设银行6.17，升2.1；中国移动56.9，升3.5；友邦保险63.9，升2.4；港交所222.2，升10.8；小米集团10.08，升5.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5，英镑9.013，瑞士法郎7.911，澳元4.588，加元5.377，新西兰元4.481，欧元8.3749。每百日元对港元7.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54。日经平均指数报18,000点，升1,115点。港金现价报14,530元，升7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2.39美元，卖出1,573.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廉政公署总部大楼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着彩虹村一段挤塞，龙尾虎山道桥底，后少少近着狮隧入口一段都是慢车。将军澳道去回将军澳隧道方向交通就已经回复正常。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环保大道去九龙方向近着日出大道一段就比较挤塞。长沙湾的永隆街有爆水管，永隆街都是全线封闭，元州街的车不能够左转入永隆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西区走廊水街坚尼地城、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红梅谷路落斜大围、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和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而家啲小朋友好识得安慰自己噶。 阿妈讲过咧，如果你有啲唔开心嘅事情同埋嬲嘅事情咧，食啲甜嘢咧，你唔谂其他嘢咧，你瞓觉咗一觉咧就会好好噶啦。 系，不过瞓觉之前记得刷牙。 想了解多啲小朋友嘅谂法，就要听实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 政府防疫抗疫基金下推出的零售业资助计划而家接受申请。售卖实体货物的零售实体店只要今年1月1日前在香港已经开业，持有效商业登记证，并在申请当日仍然营运，每间店铺可以上网申领80,000元资助。登入网址 retailsubsidy.gov.hk， 上载有效的商业登记证等所需文件就可以。截止日期是4月12日。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啦。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hey, ，唔系黑袍黄队喎，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快活人。 早晨， 早晨 啊！早晨，早晨黄耀祖啊！早晨啊，家居桂花田。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嗱，今日咧麻烦你啦，两位拍档，一个喺屋企，一个喺直播室咧。总之，如果你见到我有咧黑眼瞓啊， 我就一巴升过嚟啊！ 你一巴就升落我拍档度先，再由佢再升翻 过嚟。我同你喺直播室啫，我自己冚自己啊。 系啦系啦，你先冚完自己，你再打俾阿桂花田，我喂嗌醒曾志豪啊咁样。 咁，我试下大胆啲，好少。我会咁做嘅，虽然大家而家咧好关注卫生嘅情况。如果你真系惊会瞓着嘅话，我长期除鞋啊，不如好嘛？以备不时之需，即系就将只鞋就塞入你个口，当人工呼吸嘅器材。 我以为你而家已经除咗添。 是不是已经咁臭了咩？ 哦，唔系，但我闻到系我哋直播室嘅消毒香味。 系啊，好大阵消毒嘅味。 唔系真系冇计啊，因为咧，我已经系咧嗱，我琴晚啊， 咩事咧你？ 我已经系琴晚一点钟嘅时候咧，相距而家都成即系十几个钟头啦，有冇啊？有啊，有啊。 你数唔到噶啦，冇啊，十个钟头啊，九个钟头啦。 啊，得九个钟啫，原来嗱，真系要提一提你。我咧，因为琴日我又例牌咧，就贡献医护界啦。总之我当例行保健嘅啦，都唔使问咩事。 Okay. 总之我食咗药啦，咁样。咁本来佢就讲到明咧，佢就话呢啲眼瞓药嚟噶，会放松少少噶。咁得啦，我一点半食药。 系。 我第二朝起身都隔咁多个钟，咩都醒晒啦，咁样我就食啦。食到今朝咧，我几乎起唔到身咯，眼瞓到咧。 即系琴晚嗰粒药嗰个眼瞓嘅程度。 系啊，我直情系放松、放松再放松，好似睇咗100场嘅粤语残片咧，眼瞓指数咧就系慢慢。我到而家咧，啱啱我落车嘅时候咧，我冇揸车，因为我都系搭公共交通工具。 系，咁呢个乖仔。 落车嘅时候咧，我完全咧都系不省人事。我觉得如果佢咧侵犯我嘅话咧，我已经咧系要束手就擒噶啦，真系。 我真系忍唔住，我净系听你呢一句，我已经想大巴大巴帮你叫你醒啦咁样。 咁啊，而家过嚟可以即系任如若个 为所欲为啊！ 之 啊！ 唔系，我意思系对我银包啫。如果佢为所欲为咧，喂，收多两张嘅话咧，都冇办法。 各位二台嘅同事，系啊，我咧可以喺度做一个呼吁嘅。二台嘅同事、啊、一台嘅同事、五台嘅同事都好，其实咧平时曾志豪咧都惹落唔少嘅仇家噶啦、 啊啊。 今日咧佢个状态唔系几好啊，比较眼瞓。 我头晕啊！ 系 啊, 啊，你想扶我去边度啊？ 大家想大巴大巴叫醒佢嗱、啊，我唔系叫你打佢，我叫你叫醒佢嘅啫。今日咧一个好好嘅时机嚟噶。 就愿意俾你左边面、右边面有冇大巴大巴？ 同埋我而家呢个状态咧，你千祈唔好掟得我一个人喺兰桂坊，我就会哎呀，我就会跌喺地下度咧，都冇人理我噶啦，应该。 咁、你咪放心咯，你饮多两杯嘅话，都唔会有人同你做一啲亲密嘅行为咯。 我就好惊啊！我好惊啊！而家你同我做亲密行为，唔系我觉得而家咧，如果去兰桂坊系好安全喎。 兰桂坊零人，我想讲。 唔系，唔好话零人啦，零走啦，应该。 未零走。 唔系，即系我 提议就修改法例，有一个禁酒令 drink 咁样出现。 你话以后如果去诶，佢建议啫，就通过啦。九成我怀疑咧，佢个自己 睇情况咯。 修改法例，如果我晕咗喺兰桂坊街头咧。应该都好难同人讲话，我醉咗啊，咁样都冇卖酒，醉乜鬼啊你啊！ 而家都仲有嘅，我琴晚都有饮到。 我你喺 兰 桂坊啊？兰 桂坊， 哦， 自己饮啫， 自己饮啫，唔系我琴晚有，其实我有去到间餐厅嘅，但系间餐厅咧得两个人啫，仲喺海边嘅，咁得我同个朋友包场，跟住咧我都同嗰、那个侍应就讲，我话趁佢得饮，好饮啦，俾杯我啊咁样，跟住个侍应都话。系啊，趁我仲有得落单， 啊、 我都唔知之后有冇得落单。佢讲紧个，佢讲紧嘅唔系净系有冇得卖酒定系乜嘢，佢系讲紧有冇份工啊。其实、 我惊系啊，嗱，同埋大家都听到啦，点解我又讲话禁酒啊，又喊咁样咧？我逐样嚟啊， 喊唔出噶，坚持 啊。不过、真系好感动， 是不是 我睇到都觉得好感动， 好感动。咁使唔使讲咗佢感动位先啊？ 讲下之后禁酒令先啦，逐样嚟啦。佢收都系由嗰度发生噶嘛。 系啊，咁啊，琴日三点半嘅时候咧，突然间就开呢个记者。大家都估到应该有些更加进取 严 谨的这些防疫措施的了、果然是劈头其实几样的 它 有入境管制啦、入境管制、相对大家的争拗点又不是那么大的 因为 大家都想的嘛 反而个争拗就说 你终于都来了吗 等了这么久 终于都来了 它那个都不是 100% 的但 是又对于那个封关的措施做多了我想这个是香港的朋友非常之 同意的、我们集中了就讲了进一步减少社交接触， 其实呢一个如果你话你就咁讲，我认同嘅，进一步减少社交接触系好嘅。 唔系，但系咁点进一步咧？咁佢其中一个方法咧就系话咧，立例要求全港咧攞到酒牌嘅酒吧啦、食肆啦，同埋会社啦，系咪即系嗰啲株式会社啊？ 唔系嗰啲 club 啊，我 谂即系嗰啲 club 咯， 即系有啲系攞会所牌噶嘛，应该系 系啊，咁咧就暂时咧停售呢一个咧酒类嘅产品啊，咁样，咁佢话咧再必要时咧，必要时咧，佢话甚至乎咧酒楼啦。嗰啲营运嘅模式啦、营业时间啦、座位数啦，全部都会限嘅。 即系食肆都会可能系下一步有咁讲究嘅。 系啊，可能限制。如果你原本系间食肆可以容纳50人嘅，而家对唔住一半， 系啦， 五啦，限工 厂。系啦， 营业时间本来一日你系做一对钟嘅，可能只系得翻可以系6个钟咁样啊。 系啦， 举例啊。 好啦，我哋马上问下我哋酒吧界嘅代表。有一个过气拳手同埋一个现役饮人啊！ 你讲咁多字，攞个骰盅出嚟熬下先。 系啦，阿过气拳手啊， 你嚟嚟， 有冇感想啊？过气拳手， 嗱，即系咁样嘅， 叫佢认自己系过气拳手啊！真系啊， 我唔认嘅。 好啊，喂，嚟啊！ 咸丰年前我系会系落下酒吧356啊， 系356系 789，跟住系乜嘢？ 你认唔认同？认唔认同特首所讲？酒吧高危啊！你饮多少少啊？你有亲密行为啊？ 其实咧，我谂咧，佢主要咧系打个转咧，即系一大个圈兜咧。其实因为酒吧咧，流连咧可能外国人多，咁咧，但系佢又为免咧就咁直接话歧视人哋啦，咁所以就索性咧，不如以酒，哎呀，我哋唔饮酒啦，咁样大家冇得醉咯。我觉得会有啲咁嘅成分喺度。 咪即系佢又唔好意思，或者话可能未去到关闭酒吧咧，好大件事噶嘛，可能会觉得咁啊干预你运作，佢而家就用呢条。桥咧，我俾你住开，不过冇走埋啫。 嗱，我听到有啲人就会话唔系谂缩数，因为你知道啦，如果你要咁样影响嗰个行业嘅营运嘅话咧，可能喺赔偿方面要做一啲嘢噶嘛，系咪？佢而家唔系唔俾你营业啊， 咁不过冇走埋啫嘛， 冇走埋啫嘛，你可以即系卖凉茶噶。嗱，我有做酒吧嘅朋友话，哎，都夏天啦，咁不如卖凉茶啦咁样。 唔系，反正啤酒啲人都系话翻贵佬凉茶嚟噶嘛。 系啦，即系话你有机会 唐人凉茶咯，而家 你仲有得营业嘅，咁可能喺个赔偿嗰度咧就唔使咁。多嗱，有人系话会唔会谂紧呢啲缩数嘅？ 又唔出奇啊！但系因为好惨啊！如果你作为嗰个老细嘅话咧，即系如果酒吧老细。 一系就撇脱啲分手， 系 成间铺收咗先。即系琴日我哋都讲啦，你不如你俾佢哋休息一下好过啦咁啊。但系而家咧半天吊。即系咧，嗰个女朋友咧，唔系同你分手，佢话我哋以后照见面，不过冇得锡，冇得揽啦，冇得倾电话啦。系啦，我都仲系你女朋友嚟嘅，咁样系啊，你要唔要啊？咁样 系啊，我爱你噶，不过你唔可以掂我， 重点嚟噶嘛。 系啦，你都唔可以拥有我同占有我，亲密行为亦都唔可以发生。 系啦，但我可以陪你一齐做功课啦。 我点睇咧？咪其实我就问咗一啲就酒吧业嘅朋友嘅，佢哋有啲系老板啦，有啲一啲从业员啦，佢哋都会觉得呢个嘅措施咧系唔可行嘅，因为佢哋点解？佢话其实佢哋愿意。暂停营业嘅，即系话如果呢一样嘢真系你真系见到噶，譬如社区曾经试过喺兰桂坊有多过一个嘅 case 出现啦，咁究竟嗰个系咪一个源头咧？唔知道，但如果嗰样嘢令到成个香港嘅疫情系可以改善嘅话咧，佢见到将来啊，即系之后我可以营业嘅话，咁会好。但佢就个问题就系、是，咁你话大家除罩啊嘛喺酒吧。食肆都会除罩嘅啫，咁如果你就算你停晒我哋所有酒吧，你食肆继续有其他嘅情况发生，你谂佢话，你话好简单，边炉家族系出现过嘅， 系， 但嗰阵时火锅店系冇停过， 系啊，佢冇噶。 果汁咧，你一样要除罩嘅，即系譬如酒吧唔卖酒，我卖果汁嘅而家吓， 系啦，喂，里边都有啲非酒精饮品噶嘛， 系啊，咁虽然佢就话 唔系 啊，但系佢话如果你冇得卖酒嘅话咧，佢哋好多都会选择唔开噶啦。 哦， 咁你谂下啦，因为而家佢话大约如果你要计就1:9啦。九成的生意都是嚟自於 佢琴日有啲人話八成啦，八成買酒啦。 睇下你有冇得賣嘢食。如果你有得賣嘢食嗰啲小食嘅話咧，可能就係8:2。有一啲如果係主要係賣酒嘅話咧，其實係九成或者以上。佢話咁樣而家已經冇乜生意啦。你仲要搞到咁樣嘅話，其實開就係、是、開一日是一日，佢哋寧願唔開。但係跟住佢話得出嘅結論就係、是、嗱，我停啦，唔知停幾耐嘅。但其他地方如果你繼續俾人哋有咁多嘅社交緊密接觸嘅話咧、其實會唔會嗰個情況冇？改善咁，我要拉闸嘅话，咪蚀得好唔抵。 嗱，最大分别咧，我谂就系琴日阿林太咧，佢、真系果然个人咧就比较即系稳慎啊，保守啊。我谂佢觉得咧，点解要针对酒吧咧？佢嗰句就好紧要、啊。你知啦，酒吧飲最多少少咧，你哋嘅關係就會有個親密關係就會多啲噶啦嘛。 哎、 即係可能佢 連帶性啊，去諗埋後一步。 係啦，佢答埋你咧，就係點解佢唔禁茶樓啊？ 嗯， 冇人話食叉燒包食到咁上下會真係食咗你個叉燒包噶嘛？ 就攬頸啊！ 係咯，我要 帶雞包仔我。 係啦，係啦，你唔會講呢啲噶嘛？係啦，你大包整多兩籠。 奶黃包有冇？ 係啦，係啦，除非你哋個又要嗌奶黃包，咁我嗌臘腸卷噶咯喎。 臘腸卷。 係啦，我要臘腸卷。 好啦，我整個師傅嘅菠萝包俾你啊，菠萝菠萝嘅， 但我唔要你个荷叶饭，即系林会唔会咧， 整只凤爪凉粉塔， 佢会唔会就觉得酒吧危险过边炉啊，危险过茶楼咧？因为你知你哋饮多两杯啦， 定噶嘛？ 系啊，我觉得最衰系咩咧？如果归根到底咧，就系最衰上个礼拜传嗰单假新闻， 边单先？ 咪话有一个确诊者啊。话佢系50岁加拿大国际学校嘅女文员， 系 就话佢嗰阵时咧与多名嘅友人咧喺兰桂坊度咧有一夜情啊嘛，但 系 后来啲人都话喂假嘅，佢系咧俾人改咗咧本来系 苹 果一单新闻，人哋明明写住咧就话佢同咧都系多名友人咧在兰桂坊嘅啫，咁就普通饮嘢啫嘛，点知咧俾人哋改咗嗰段字就变咗呢一夜情， 社交就变咗另外一个啦， 社交就变咗进一步社交， 系啦，转埋运添， 转埋。咪转咗我哋个运， 转衰咗个运。 我极度怀疑林太咧，佢就系嗰两日就收到嗰个咁样嘅假新闻嗰张 WhatsApp 图，因为咧你有冇睇埋咧？佢有嗰张假相添噶，佢有一张相咧，啲人就话唔系嘛，50岁。咁靓嘅， 系啊， 好衰啊！我都觉得 好衰，但嗰张相原来又系假噶。 我其实一早就睇咗，一直都唔够胆讲，因为我确实唔到嗰单系咪真嘅新闻。我觉得即系做出嚟嘅意义好大， 因为好难有人会喺个新闻度咧，佢讲到明嗰人咧曾经同人多人一夜情咧，即系嗱。不过嗰阵时就传咗咧，起码有成半晚嘅。即系大家咧，唔系因为佢好快，唔知当晚定第 二 即刻 fact check 嘅，但系咧啲人咧嗰阵时讨论嘅时候，嗰啲重点全部都系话，哇喂，咁都呃到喎，原来，哦，点解落到去咁样全部？ 但系我觉得咁样呃唔到林太嘅。 唔系林太，我觉得佢要信啊。 吓，你咁觉得？ 因为林太觉得 懦夫过林太啫嘛。 边个话上咗年纪嘅就唔会风韵犹存啊？ 可能佢觉得睇完之后， 你真系唔好讲呢啲说话，我真系会过嚟大把大把升你噶。 佢睇完之后啊，直情有一种心有所感啊。 咩 啊？系啦， 我系心有千千结啊。 系啦，心有所感啊。可能佢觉得酒吧真系好危险啊，唔准啊，唔准啊。 我听 老公，你呢排有冇去？ 琴日呢一单咧，佢讲嘅呢个咧，饮咗酒会有亲密行为之后咧，我见到咧，大家好多唔同嘅网民喺网上面咧，都有几多嘅讨论。佢例如话弊啦， 系啊， 每年嗰啲国庆酒会啊，咪大家。饮杯，饮杯，好多人噶、哦，咁佢哋会唔会饮咗两杯？ 集体一齐啊！ 啊，系啊，咁我冇讲噶，你讲噶。 唔系佢哋，佢哋 讲咩？我集体一齐。 唔系集体一齐， 一齐吃啫。 用以前嗰个官员嘅讲法咧，系。行埋一齐， 系啦， 我哋行埋一齐。你 话会唔会有亲密行为？饮咗两杯好乱、啊，所以我都好乱啊。跟住有人见到咧，麦克尔啊，佢琴日去超市度买嘢，佢就买咗几卷厕纸。同埋四支酒，跟住大家又会怀疑，麦克尔你系咪都有小心饮酒啊？ 所以咧，一开始就可能会冇酒饮，唔知系咪真系可以令到我哋嘅社交减少啲？会唔会又令到你对前途更加想饮多杯？有排灰啊！酒干倘卖无，酒干。 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有你哪有我，假如你不曾养育我，给我温暖的生活，假如你不曾保护我，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是你抚养我长大，陪我 歌名咧有。 有好多个字我都唔识写， 你识第一个字咪得咯， 识写个酒 字咪得咯，系啊，酒干烫马毛啊吓，呢个版本咧就系迪卡牛仔嘅，咁啊真系冇噶啦，可能冇酒樽俾你嘅， 系啊， 喂，但系咧你讲到话酒吧咧，佢呢个即系将会有嘅禁酒令咧，其实琴日好快啲人已经问咗一个法律罅嘅桥啊。佢話即係唔係鼓勵你要咁做啊？但佢話喂，咁如果你真係要禁止啲人聚集咧，但你如果淨係唔賣酒嘅話咧，但佢隔離譬如蘭桂坊就近有間便利店啦， 係啊，便利店 便利店有酒賣啦。 我就想問啦，佢話禁賣酒啊嘛，咁嗰啲係咪有冇酒牌嘅咧？ 唔係嗰啲啤酒係有噶嘛，即係嗰啲便利店咧。 咁如果係禁賣酒嗰啲，應該禁㗎係嘛？ 唔係喎，佢而家講酒吧啊，嗰、那個叫做 佢講有酒牌嘅地方啫嘛。 酒唔係領有酒牌酒吧、食肆、會社，佢冇話嗰啲超市唔准賣酒噶嘛、 哦。另外見到另外 咁啊，如果你買咗酒嗱，因為咁咩意思咧？如果算啦，唔緊要啦，係啦，咁咧嗰啲酒店，如果酒吧咧，佢為咗做生意咧，佢可能话我鼓励你带外来饮品进场噶。 嗱、有讲到，是不是因为有啲人咧就会话啦，嗱，冇酒牌嘅食肆，如果啲食客咧自备酒咧，原来系唔违法噶。 系咯， 系啊，亦都有一啲嘅前例咧，曾经讲过噶，即系原来呢个禁酒令咧，究竟系咪有好多窿窿罅罅嘅咧？大家都仲可以睇下佢点嗰啲条例会点样出啦。 当然咧，其实咧真系唔系话咧，咁你系咪特登挑机啊？因为其实佢嘅目的唔系想整蛊啲食肆啊嘛，其实佢嘅目的就 系 话，不如你唔好出嚟咁多社交聚会。 其 实 呢个我哋系认同嘅，但我觉得咧，盛志文咧，琴日出咗嚟讲咗几句说话咧，我觉得几啱嘅。即系佢就话咧，其实你关闭所有食肆啊，唔系净讲酒吧，都未必系可以改变所有嘅问题，除非你封城啊。我要记住有一点啊，八千几个牌，每个牌如果你有几个伙计嘅话，你系影响紧几万个屋企嘅收入，呢个真系要小心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接纳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的推荐，将会任命中院常任法官张举能为终审法院首席法官，2021年1月11日起生效，接替退休的马道立，仍然有待征求立法会同意任命，有关的程序已经马上展开。林郑月娥赞扬张举能极具才能，深受敬重，曾任高等法院首席法官7年，有丰富的行政经验。他又说，任命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对本港司法制度十分重要。政府建议制定法例，暂时禁止全港大约8600间领有酒牌的食肆、酒吧和会社售卖和卖供应酒类饮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酒吧的消费模式令人担心有病毒传播风险，今次工作是重点处理酒吧场所。昨日提出这个做法之后，社会和业界都有意见，当局愿意继续聆听。 在消費的模式裏面，在這些食肆、酒吧的消費模式裏面，最令人擔心是在酒吧裏面發生，而事實上應該都有或者10个个案確診了，都是跟在酒吧裏面的聚會和消遣有關的。所以我們今次的工作是重點處理在酒吧的場所裏面。當然有一個方案是可以全面關閉，另一個就是當酒吧不能夠賣酒的時候，它是可以做其他事的，因為我們知道有些酒吧很多都是領有食肆牌，如果說所有領有酒牌都要禁，其實就是禁了香港8000多个食肆、會所、樣。但是由我們昨天提出之後，我聽到社會很多意見，甚至業界本身都很有意見，我們很願意繼續聽的。反正我們的法律工作都要起碼幾天我們才能夠可以深入研究到，所以我希望在這個時候最好的方案呢，就是大家自律，就減少這些社會的接觸，甚至如非必要呢就留在家中。但是如果看到個情況不妙，我們一定是亦都會毫不猶豫呢，是採取社會上最能夠接受到亦都最能夠可以保障到公共衛生的方案。 内地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新增78宗，再多7人死亡，累计81,171人确诊，3,277人死亡。在疫情重灾区的湖北武汉，当地在5日没有出现新症之后，再次出现一宗新确诊病例。国家卫健委公布，昨日新增的个案中，74宗属于外地输入，当中31宗来自北京，广东有14宗。南韩新增7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突破9000宗，另外再多9人死亡，累计120人不治。新增个案有31宗来自大邱市，京畿道有15宗，首尔、釜山、庆尚北道等亦都有零星个案。另外，韩联社引述政府消息指出，将会最快在今个月底派遣两架包机在欧洲疫情的重灾区意大利撤侨。报道话申请乘搭包机的南韩公民有700多人，当局将会在今日制定乘客名单，所有乘客回国之后将会接受至少两次的病毒检测，只要有其中一人确诊，全体乘客将会接受14日的医学观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五相当温暖。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590点，升896点，总成交金额47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01点，升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38点，升1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4.8，升16.8；阿里巴巴173.1，升3.1；美团点评87.15，升6.35；中国平安73.15，升2.25；建设银行6.2，升2.5；中国移动56.95，升3.6；友邦保险63.95，升2.45；港交所222.4，升11。小米集团10.04先升5.4，工商银行5.15系升1.9。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5，日元110.29，瑞士法郎0.98，澳元0.594，加元1.441，新西兰元0.58，人民币7.079，英镑对美元1.165，欧元对美元1.081。日经平均指数报18,026点，升1,138点。港金现价报14,580元，升8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6.17美元，卖出1,577.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咧就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环保大道出九龙方向，近日出大道一段咧就车多；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日石岗军营一段挤塞。长沙环的永隆街由于有爆水管啦，咁而家永隆街全线封闭，圆洲街的车辆不能够左转入永隆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小西湾。江乐道西天桥水街方向坚尼地城，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红梅谷路落斜方向大围，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同埋大埔公路径口路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快活人的桂花田，无论事情疫情几困难都好，只要有爱有人陪住，那就可以将一切变得美好的了。 从心的领略过，是不死的爱念，是用心的抉择过，找到承诺与结果，认真的你给我，将诗篇的爱慕，活在艰苦岁月。 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放手快活人。 风头火势啊，俗语就有话。趁你病攞你命，嗱我呢位拍档咧长期都病噶啦，但我都冇攞过佢条命啊，系咪？所以咧呢句说话咧套用唔到喺佢身上，长期病患啊嘛佢。不过如果趁佢眼瞓，我又可唔可以攞啲着数咧吓？睇佢银包摆边先啦吓，曾志豪。 其实阿祖要攞人哋着数咧，真系有啲难嘅。譬如头先佢想话咧，等我病就攞银包啲钱，但系讲到钱，边及佢多先得噶？我恐防佢打开完个银包之后咧，以佢嘅合意心肠，可能佢会喊得一句句：你啲钱得咁少，我怕俾啲你啊！如果唔系点对得住你啊？阿祖，我银包就摆喺背囊第二格嘅啫，你记得诶，随缘落座，随缘落座。 你而家开始做风头火势啊！我过嚟帮你执下个银包。 随缘落座。政府系咁叫人哋咧要戴口罩，亦都要大家勤洗手。不过你究竟又做得几足呢？我曾经见过咧喺网上面有一张相咧，系啲人即系当然就系私影之下嘅公审相啦，就影住咧有个哇妙龄女郎咧就坐喺个巴士度。咁啊点咁妙龄法咧？冇嘢噶，佢啊即系总之身光颈靓啦，最紧要咧着住热裤、长腿，仲要好漂亮嘅高踭鞋。喂！你形容呢啲做咩啊？哦，你听埋先，佢嗰张相咧就仲要加个咁嘅 caption 嘅，就话：哎呀，着得再靓都冇用啦，因为咧我最中意嗰啲名牌咧，佢都冇出口罩，咁点衬得起我周身名牌？我唔戴。系啊，嗰张相咧，即系俾人公审嘅时候咧，就话：哦，那个妙龄女郎咧冇戴口罩，虽然佢就成身都名牌，因为都睇得出噶。咁、那个拍呢张相嘅人咧，就想嚟揶揄佢，就加个 caption 咧，就话佢系咪嫌咧冇名牌出嘅口罩，所以咧就衬唔起佢自己周身名牌，所以佢咪唔戴罩，就搭巴士咯咁样。嗱，呢张相咧，当然就即系一个例子啦。但会唔会啊？真系会有某一啲嘅朋友咧，到而家都仍然咧唔想戴口罩啦。我哋见到新闻都有唔少噶吓，又或者会唔会有啲人咧，佢真系觉得？我咧其实真系好完美主义者嚟嘅，我连口罩嘅颜色咧都要衬翻个新嘅衣服咧先出得街嘅。咁你有喜讯啊？甚至乎我想话阿田嘅生日礼物咧，我哋都知道买咩送俾佢啦。冇错，因为咧几个唔同嘅名牌嘅用品咧，佢哋都转咗行，出咗呢一啲咧公共卫生嘅用品。有边几间名牌咧？嗱，其实早排就已经有咧呢个 LB 啊 ，LB 咧就生产咧消毒洗手液。就会生产呢个消毒洗手液，因为咧佢就用咗咧，佢哋自己嗰、那个香水工厂咧，就开始生产消毒洗手液，仲会免费提供咧俾法国啦同埋欧洲嘅医院。即系你话系唔系咁样啊？欧洲人我哋平时就已经崇拜佢哋，哦，时尚之都啊，璀璨啊 ，fashion 啊咁样，估唔到啊，疫情之下佢哋依然系要用系咩啊？要用就用 LB。 你用普通的那些滴號啊那些、消毒水的話呢，我哋呢度梗係用返我哋嘅 Louis Vuitton 啦，要用返呢啲先得啦，係咪？仲有喎，佢哋呢嗰個酒精搓手液嘅樽呢，仲要係用咩嚟裝嘅呢？哇，真係我覺得阿田嗰啲見到呢直情兩眼發青光，佢咪就用咗 Chris Lindy 啦嗰個洗手液啊。嘩，啱晒琴日呢嗰個凡 Frat 同埋嗰個咩 Rosen 啦。叫咩名话、啊？嗰两个 Rosalind 哦 ，Rosalind 同埋个 Francois， 我就系记得范化同埋咩 Lin 嗰个咧，即系啱晒用。喂，用咗呢、這个即系 CD 嘅洗手樽、哦，你话系咪即系你冇事都想搓几下先咁样？好啦，如果你话咧即系咁都唔够嘅话咧，继续有啊！今日咧、那个新闻咧就话头先讲口罩啊嘛。土池都话出口罩啊！佢话咧土池咧，就会同埋呢一个土池啦，同埋嗰个咧咩巴黎个卡咧，同埋嗰个 YSL 嗰个咧几个集团咧，啊呢个要读埋个名出嚟添，阴公缩写咗。佢话咧佢哋会咧订购呢啲口罩咧，就话会即系分发俾啲医护人员。咁咧直情唔系佢净系买，佢话佢哋会咧去生产。即系土池打算生产呢一啲嘅口罩，你谂下，到时个样系会点嘅咧？即系你会唔会系见到好多唔同嘅 G 字啊，或者佢嗰啲压纹咧就摆喺个口罩上面咧？哇！我真系觉得系咪原来病咧都要分咁多唔同嘅，即系呢一个地方啊，时尚之都咧，真系连佢用嗰啲防疫工具咧都咁即系潮流嘅咧？咁当然啦，最贵嘅应该系呢一个牌子啦，因为咧嗰架马车啊。嗰架咧，靴馬士咧，佢話我哋而家唔做嗰啲皮革住啦，我哋就將佢咧改為咧做生產商香水生產，全部呢啲名牌品都做公共衛生防疫，我就得一個希望嘅啫，係咪真係可以令到咧嗰啲唔中意戴口罩嘅歐洲人？喂，而家咁多名牌啦，可唔可以都戴下咧？可唔可以都唔好戴菌，系戴罩咧？我哋香港恨都恨唔到啊！喂，如果你唔要嘅话，交换啦！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嗰啲口罩噶，我哋同你换咗佢，你 O 唔 OK 啊？风头火势，我对面呢个都好中意买呢啲名牌嘅，又中意网购，不如咁啦，早。嚟緊嗰個國氣拳手就係生日啦，不如就由你出錢，反正你對歐洲嗰啲熟路啲嘅，你買大量呢啲名牌口罩啊、酒精搓手液送俾佢，一舉兩得，應該你哋開始下次打牌嘅時候打埋出嚟，倍感自豪。我哋有請黃耀祖。 其实我觉得真系可以去 check 下个价钱噶啦，呢我哋呢位嘅拍档即系讲紧阿桂花田啦，下个月生日啦吓，佢又咁中意嗰个 channel 啊，系咪先 ？channel 有啊嘛，系咪？跟住仲要加埋咧，就系佢又有个神台，跟住佢又咁注重卫生，加埋晒咧，真系几啱 channel 有啊，我知有啊。系啊 ，channel 有咩 ？channel 有啊， 哦， 系啊，都有一啲好似咩酒精搓手液定知乜鬼嘢咁样噶，咁所以咧，喂，想唔想要啲啊？阿林太。林太，唉，最衰喺个直播室，而家唔系同你 home office， 见唔到你个反应啊！哎呀，咁啊，再谂下买咩俾你啦咁。琴日咧，唔知道大家咧晏昼四点几嘅时候咧，会唔会听到隔篱街坊都喺度嗌咧？嗱，平时可能礼拜日啊跑马咧就会听到上啊上啊上啊咁样，但系咧，琴日可能听到有人会嗌就系话喊啦喊啦喊啦，哎呀喊唔出啊咁样。sorry， 我收翻啦吓，应该系话。忍得住先啦，嗱，讲紧系乜嘢咧？就系琴日咧，林太咧呢个记者招待会上面咧，即系都讲到啊，有关一众嗰啲违反咗检疫令嘅人士啊，即系佢觉得佢哋咁样做系咪真系对得住呢啲前线嘅抗疫人员啊？仲形容呢一场抗疫咧会系持久战，希望香港人咧就要遵守规则、忍耐同埋克制多一段嘅时间，咁香港咧先至有机会打赢呢一场仗啊！林太讲呢番说话嘅时候咧，其实把声真系有啲震嘅，而且仲眼泛泪光添咁样。不过佢系 lady 嚟噶嘛，佢 professional 好专业噶嘛，最终佢就忍得住。我自己咁睇啦，虽然咧佢呢一段嘅说话咧，就令到好多朋友咧都 quote 咗出嚟，即系佢对医护嘅睇法。但系我觉得可能系佢讲，又可能大家有个特别嘅立场啦吓。但其实我觉得佢讲嘅每一个字啊吓。 是完全认同的。在这一场抗疫的战争里面，一众医护人员走在最前线，我想他们的吃力的程度是大家想象之中更加多的。外国就有一些相片就拍着一些医护人员，他们完成了一个可能是十几个钟头的一更之后，一面流下来的就是戴口罩戴眼罩的痕迹。所以他们之前已经就推出了一个在一些社交平台上面的一个口号，就说 I stay at work for you, you stay at home for us， 就是意思就是说为了你我会坚守我的岗位的，而为了我你可不可以keep 住留喺屋企咧，咁样希望咧就系大家所有嘅市民咧，不如你哋真系减少一啲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度避嫌咁话啦，咁样。其实睇到嘅时候咧，我自己都有转发到，因为我真系觉得非常之感动啊吓。好简单，医护为我哋紧守住佢哋嘅岗位，其实我哋可以为医护做嘅就系紧守住我哋嘅岗位，少啲出街啊。其实咁样嘅话咧，已经系帮到佢哋好大个忙噶啦。呢两日咧就开始见到咧，香港嘅医护咧亦都举咗呢个牌啊，就系、是、都系讲紧一样嘅嘢，就系、是、话不如大家多啲留喺屋企，而我哋系会继续紧守住岗位嘅。希望咧市民留喺屋企嘅话咧，就已经系帮到佢哋最大嘅忙。一句简单的英文，一句简单的说话，加埋十个字嘅啫。但我觉得里面的意义非常之大嘅。如果有阵时我哋成日话我哋好体谅医护，见到佢哋嘅走喺最前线压力非常大嘅话，其实我哋可以有嘢做到嘅。只是咁少嘅事，减少一啲社会嘅接触啊！即系如果我哋真系大家都咁安分守己嘅话，食肆啊、酒吧其实都可以继续卖酒，佢哋可以继续营业啊，系咪？即系唔使搞到咁。只要我哋有一段时间真系断少少嗰啲社交接触嘅话咧，应该系帮到少少手嘅。而我见到咧，亦都有唔同嘅名人啊，将呢句说话改变咗少少啊。譬如阿 David Beckham 啦，系咪啊？碧咸啊，喂，好锡老婆，好锡家人噶嘛。佢就改咗呢一句，佢就系话。佢会留喺屋企，为咗系咩咧？为咗佢太太，为咗佢嘅小朋友，佢愿意留喺屋企，因为觉得呢一样嘢系保障佢身边嘅人最重要嘅一环。或者我哋都可以尝试参与呢个小小嘅挑战啦。呢个挑战可以话俾你身边嘅朋友知，你系会锡住我哋嘅医护人员，你会锡住你嘅屋企人咧。 人报章杂志，话我多失意，话我心里满空虚，很多次。但我心若失意，只想你知，开解我，令我可以获得你心。Stand by me. Whoa, whoa, whoa. Stand by me. Stand by me. Stand by me. Stand by me. 你会忘的意思 Yeah, yeah, yeah. 若再次共你相处，日子多诗为你。这一生 stand by me， 能令我振翅千亿次，这来与子身披上无衣，愿你倾听一生 stand by me， 期望。 Thank you.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 ，Good morning， 早晨， 各位小花朵，早晨啊，有细眼早啦，同埋有咧肥妹仔啊 ，Hello， 早安琪， 早晨早晨，我哋今日应该要讲 Good morning 啊，因为今日我哋要上英文堂 Good morning， 我系咁样叫个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good morning， 系啊，你 Good morning 啊，你叫你停 咩啊你？ 系啊，好啊，我哋 Good morning 咧，我哋今日讲英文嘅。哎呀，我琴日睇到咧，英文里边咧，应该佢哋而家咧有啲地方咧。他哋谂住唔玩奥运喎， 系啊，我都睇到呢一个啊，因为咧我自己爸爸咧已经咧好有钱噶嘛，佢本身系订咗私人飞机咧，谂住咧带我去 Tokyo 嗰度。 你爸爸系揸私人飞机咋？嗰架飞机系我噶。 嘿，你哋都系渣嘅，我啊直情系 你负责抹车嘅啫。 火嗰个啊？ 咩话？我听到佢讲咗个小字嘅第一个 点星火啊！ 吓亲我啊！真系，我以为肥妹仔谂住又唔翻学添。 系啦，梗系唔会乱讲嘢啦。我哋总之咧，呢个 Tokyo 2020年嘅奥运有好多新闻啦。究竟咧，佢系咪会延期啊？系咪会取消啊？定系可以如期举行咁样话？ 系啊，咁我想知道啦。琴日咧，阿格拉底咧。 Canada 系啊，格拉底佢话咧，佢唔玩啊， 几低俗。 佢话佢唔玩啊， 系啊， 系啊，咁系咪用英文讲，即系话 Canada 咧？I'm not play 啦，咁样噶。 唔系 I'm not play， 我唔玩啊嘛。肥妹仔成日同佢嗰啲男仔都系讲呢句嘅，我唔玩啊咁样。 系啊，佢就系话 play again play again 啊， 你又饮多咗少少啊？ 好亲密嘅行为啊，咁系咪咁 intimate 啊？ 咁系咪咁讲啊 ？I'm not play 啦 ，I'm 我系格拉底，我唔 play 啦咁样。 我梗系唔系，我知道嘅，因为我英文好咧，我爸爸成日带我环游世界噶嘛。啊，肥妹仔，你觉得系乜嘢啊？如果话佢退出啦，唔玩啦，系咪唔 play 啊咁？ 唔系啊，佢唔系唔 play 啊。 是咩啊？ 佢话佢你 佢唔 pay， 佢唔俾钱。 佢 next year 啊嘛。 但佢今年唔 play 啊嘛，咁点讲啊？ 今年唔 play 系咪要 delay 啊？ 咦，肥妹仔你啲押韵越嚟越叻喎！今年唔 play 啊，就要 delay 唔 play 我就要 delay。 啊，你都 rap 得几好啊！ 系啊， 同个 play 字咧，其实有几个英文都可以咁做，等我求其弹少少话俾你哋知啦。 好啊， 唔系 play， 但系 participate 系。可以嘅 ，participate 系啦，譬如你话 participate 啊， 加拿大唔玩啊嘛，唔参与啊 ，participate 咧就系参与嘅意思啦， 参与 咁咪就话 Canada will not participate in the Olympic Games， 咁样系可以嘅。 哦，咁如果肥妹仔成日俾啲男仔咧叫佢冇得参加咧，咁应该点讲啊 ？out 咯，就咁 out 系啊 ，get away 啊或者， 但系啲男仔通常同肥妹仔都系讲咧，俾你食 lemon 啦 ，lemon 啦咁样 嘅 咋。 我好中意 lemon 嘅， 系啦 ，lemon tree，lemon tree。 系啊，咁但系头先嗰句咁长咧，我发音我发唔到三个音噶 ，participate 太长啦， 两个音得唔得啊？ 好啊，两个音。 cancel 啊？ 唔系 cancel 系取消。如果佢自己唔参与咧，你可以话佢 withdraw。系啦， 即系画画。 咩啊？ 系咪画画 啊？ 我反咗眼，我有少少似龙婆问紧米 咁样。佢唔系 cancel 啊 ，pencil 啊。哦，我知啦。Canada pencil withdraw， 請啊，可唔可以帶佢哋兩個走啊？我想嘔血啊！ 咁你話 withdraw 嘛？ 係啊 ，withdraw 嘅意思咧，都即係話咧退出唔玩嘅意思。跟住讀一次 withdraw。另外冇型啊，冇 drawing 啊。 你無端端做咩教我哋啫，細眼仔？ 因為我叻咯，我係同你哋唔同級別噶。 佢爸爸係幫我揸私人飛機噶嘛？ 都係叫我得揸。 係啊， 揸飛機都好咧，都係飛機師啊。 好啊，仲有咧，仲有咧。 另外一個呢，如果我哋話 pull out 呢都可以㗎喎，平時我哋啲門未會 push， 係啦 ,pull 咁樣嘅 ,pull out 呢你都可以話落去呢退出嘅意思嘅。 哦，肥妹仔 pull out,pull out, 你要去退出去邊度 啊？ 系啊，你 pull out 咗佢就差唔多啦咁样。 系啊， 咁啊，嗰个咩系 Canada 啫嘛。 仲有 Australia 澳洲都有一样嘅谂法啊，就系如果佢哋咧今年会举办嘅话，佢哋仲唔参加咯？ 系啊，原来会咁啊。 体育精 神嘅。 唔系啊，佢哋个体育精神就系话佢哋要保护住佢哋嘅运动员，呢、這个先至系最重要的。 佢惊佢哋嘅体育冇精神啊！如果去到呢个地方， 或者冇精神去体育、啊， 佢有佢有病咁点算先得？但系咧，我想问一下啦，你估咧？头先你哋讲啊 ，Tokyo 咧，东京咧，如果见到咧咁多 样，唔系 Tokyo 啊， 我同佢 talk 啊嘛， 唔系 Tokyo 咩？ 佢哋如果咧 ，Tokyo 系搭路啊， 唔系啊，佢哋如果咧见到咁多人都走咧，你估佢哋有咩反应啊啦 ？Oh no 咁样咯， 哦， 东京， 佢哋嘅反应 A 佢啊， 我教你啊， 哦好啊， 呢个系我爸爸咧开飞机嘅时候话我听嘅，佢哋嘅反应会系 all at sea 啊。 O-S-C 啊， 唔系，系啊 ，O-S-C 啊 ，A-L-L-O-A-T-S-E-A-C 啊，知唔知咩意思咧？ 全部喺海嘅意思咯。 系啦，你喺海度，你会觉得点噶？ 好自由啊！ 咁你惊唔惊啊？ 唔系啊，你咁重，你梗系沉啦，咩自由啫你 ？O-S-C 啊，你啊就会啊，好似喺个茫茫大海里边啊，好惊咁样噶啦，不知所措啊！我谂日本咧，如果知道咁多人咧，又 pull out 啦，又 withdraw 啦。佢就会话 OSC 啊， 从经济实力受到威胁，需要国民共同努力。又话虽然疫情似乎有所缓和，但民众唔能够放低戒备。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蔓延的速度正在加快，由首宗病例至十万宗花了67日，第二十个十万只是用了11日，第三个十万更加只是用了4日。现时几乎全球所有国家都有确诊个案，但仍然有可能改变疫情大流行的轨迹。他说将会要求20国集团成员国提高防护装备的产能，并避免实施出口禁令，确保公平分配。又警告使用未经测试而且没有有效证据的药物可能会带来虚假期望，甚至弊多于利。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五相当温暖。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566点，升870点，总成交金额58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09点，升4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76点，升18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62.6升14.6，阿里巴巴173.2升3.1，中国平安72.85升1.95，美团点评86.5升5.75，建设银行6.2升2.5，中国移动56.95升3.6，友邦保险63.8升2.3，港交所220.6升9.2，小米集团10.08升5.8，工商银行5.17升2.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5，英镑9.025，瑞士法郎7.921，澳元4.609，加元5.386，新西兰元4.499，欧元8.3834。每百日元兑港元7.02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359。日经平均指数报18026点，升1138点。港金现价报14580元，升8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5.15美元，卖出1575.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维里道。路面情况在九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日考明街一段挤塞，龙尾顺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

貼 money boo boo 咁樣噶嘛，嗰只係即係被人譽為哦呢只藍好勁嘅喎， 係 而家呢只算唔算係咩 quality blue 啊？ 我覺得 royal 啊，直情皇室咁勁啊， 唔 係 喎 呢只 royal blue 真係係啊，即係佢覺得自己好勁啊嘛，如果唔係點會周圍走好似出巡咁樣嘅啫？所以我覺得咧 都 係同皇室有關嘅，應該係 啦，皇室藍啊呢一隻咧， 個個有㗎，係咪先啊？ 係啊， 香港九龍新界離島度度有喎，即係你想點啊？真係 個個有係度度。有，唔系个个有。 做咩今年长洲取消咗飘色？佢哋谂住又 飘带啊， 飘带 啊，仲有咩啊？果然系咩啊？人一男啊，玩到残啊！ 哎呀， 系啊，玩到你残啊！ 格外强环，我会咁讲。 系啦，人一男格外强环，玩到你残。 系啦，但系玩紧咧，系讲紧系全香港嘅市民啊，因为咧真系有好多朋友啊，喺唔同嘅地区啦，都拍到一啲嘅短片，影到啲相咧，就系、是、话一啲明明已经啊系需要去做一啲检疫令啊，系啦，家居隔离嘅朋友咧。但佢哋真係好似哇暢遊香港十八區咁樣喎、 啊。係啊，最緊要係咩呢？佢哋好支持本地嘅美食噶。佢哋分別俾人發現咧，走咗去食車仔麵啦， 係啦， 係啦，有啲啊食壽司啦， 有個就去咗食呢個吉列豬扒專門店嗰度食吉列豬扒啦， 係啊， 為咗香港美食天堂嚟噶嘛。 車仔麵嗰個好懷疑同桂花田地有莫大關係嘅， 所以樣樣嘢都我都有去。 唔係咯，你過 我睇到車仔麵嗰、那個琴晚拉咗嗰個咧。廿歲啫，應該同阿田男士嚟嘅，嗰、啲小鮮肉好唔想同阿田有關係。 係啦，同佢冇乜關係嘅咁樣。嗱，逐單講咧，我覺得其中一個咧，俾人拍埋片咧， 石門嗰單啦、 啊，石門嗰單。咁我覺得咧，佢係雙方都好好出色啊，嗰個參與程度氣氛相若啊。因為點解咧？嗱，平時嗰啲咧，你見到都係影咗張相就走咗噶啦嘛。但係咧喺石門呢一個 case 裏邊咧。嗰、那個最佳攝影咧，佢亦都同時做埋咧呢一個嘅最佳導演嘅、 嗯， 因為咧佢亦都有咧追出去咧同佢講：，喂，大佬，你戴咗手環嘅，你要喺屋企家居隔離十四日嘅，你做乜走出嚟啊？咁、樣，咁、咧當嗰個人咧唔理佢嘅時候咧，嗰位演員咧就 我哋講下嗰個戴住手環嘅當事人啦，就咁睇佢個樣咧，應該係十幾歲嘅妹妹嚟， 細女咁樣，同阿爸一齊啊嘛，就係、 是。 系啦，咁佢阿爸同佢一齐，咁然后咧，当佢俾人发现佢食紧嘢，咁咧根据嗰个摄影嘅大道咧，佢首先影住，然后就走埋同佢讲：，喂，你戴咗手环，你唔应该喺度嘅，你要家居隔离14日嘅。 系 两个演员，即系父女咧，第一时间就埋单走人， 嗯， 就都知道理亏啦。 同埋佢系做默剧嘅， 系啦， 系啦， 开头做默剧嘅，之后走啦， 系啦，走嘅走嘅，唔讲嘅唔回应嘅。 咁但系咧嗰个最佳导演咧，我觉得真系要俾个奖佢，佢唔系影完就算喎。因为如果你影完， 寻求真相 系啦。如果你影完就算咧，嗱，大部分人咧好认真，都系会停咗喺嗰度算嘅。咁跟住咧条片咧，应该就话，谴责佢哋啦，即系 佢哋就谂住搭的士嘅，的士可以 stand by 又等紧佢嘅， 逐隔离嘅，逐隔离嘅。所以我就如果普通咧，佢就唔会追出去嘅。但系呢位导演咧，就真系非常之用心，追到底。 追到佢睇下佢住边度， 系啦，同埋咧，同埋个沿途咧，我觉得谂起琴日嗰个情景都好搞笑，一路追出去咧，一路就同周围啲同仁讲：，喂，佢戴咗蓝色手带噶，佢要隔离噶，咁样咧，哇，一路警示佢咧，然后先有的士司机嗰一幕，当佢想上的士司机嘅时候，嗰、那个拍摄又系大大声嘅导演话。冇啊！佢戴咗手帶噶，哇！的士司機又係俾足反應啫喎，哇！唔係嘛，嘣咁啊，閂咗門。 係啊，咪即係仲要口罩啊，仲有口罩啊，喺沿途咧係冇戴口罩，但係佢揸住佢冇戴嘅，咁跟住喝止佢之後。 我諗佢而家好後悔啊！就算佢唔想為自己防疫都好，佢好可能都想扮下明星咧，俾人哋追熱拍嗰陣時咧，戴住個口罩，冇俾人哋影到咁透徹啊個樣。 係啊，但係我覺得佢回應嗰句咧，真係令人哋覺得啊，呢、這個劇本嘅呢一句對白。应该系点样理解呢？就系、是、嗰对嘅父女啊，即系俾人追击去到的士都冇得上啦，佢就讲咗句佢话：得啦得啦，知啦，俾条生路行下，系啊，俾条路我哋行下咁样。我想问下两位观众，我佢哋咁样影低佢，或者叫佢留喺屋企，系咪就冇俾条路佢行呢？ 我觉得。是他冇俾一条路住香港嘅人， 系啦， 佢我谂佢真系有搞到琴日林太喊，唔系争啲喊嘅其中一份子嚟噶， 系咯， 几痛心啊，真系。 系啊，嗱，因为点解我哋会话你俾条路我哋行下咧？大佬啊，咁你系要家居隔离噶嘛？你走咗出嚟，仲要冇戴罩、 啊，真系， 真系啊， 好过分！我唔明嗰个谂法系点，即系如果。 你係驚你先至翻嚟啫，係咪？即係嗱，就外地翻嚟啦。 係啊， 我當你咁當係香港人啦，好冇？ 係咯， 唔知嘅，因為嚇咁跟住你驚嘅話，你翻嚟咁即係你驚啦。但你翻到嚟呢一度，你係有可能係已經係有病噶啦。係 喎， 你連罩都唔戴，咁咩叫俾條生路你 啊？仲要出去食嘢係啊？喂，你有兩父女喎，即係話咧， 其實佢應該係即係如果係嘅話咧，係咪應該咧？ 阿爸買俾佢食咯。 係啦，你唔係再唔係嗌外賣咧，就唔係兩個走曬出嚟咯。 好神奇喎、啊！跟住有好多嗰啲咧，就嗱，而家咧仲有好多咧影到咧，其實係一啲咧即係高級住宅區嗰度嘅， 係山頂嗰邊又 山頂啦、 啊， 打籃球啦、 啊， 嗱， 所以微博咯，遍佈香港九龍新界啊！ 係啊，佢落去屋苑嗰個範圍度打籃球啦，冇、戴口罩啦，可能你話喂自己屋苑啫，都唔算多人啦、已經仲要我住咁高山頂咯喎，應該唔會傳染到人啦。咁家居隔篱好似冇包埋打篮球个后院噶， 同埋讲真，屋企个篮球场系佢噶， 如果唔系就会成为新闻啦。 系啊， 都系公用嘅，但成日我都要都话你都住山顶啦， 系咯， 即系成日都会话嗰啲人系通常就搭 business 翻嚟咧，跟住就中招嗰啲咁样噶嘛。即系你应系你赚到多啲钱，或者你屋企富裕啲，系咪你应有教养一啲？你应该会知道点做啦。屋企真系冇钱嘅都唔可以去外国读书啦，系咪？即系呢个系真噶嘛？但点解个咁基本嘅常识都冇？系咪因为即系？嗰邊個學校冇教咧，叫佢哋翻嚟香港讀書啦咁。香港教得好好啊！ 喂，但係問題係香港啊，就算唔係我，好似阿祖話齋，我自己都有咁嘅諗法嘅。你翻嚟原因係乜嘢先？你翻嚟原因，你就係驚外國嘅醫療啊嘛。但係唔等於你將你嗰套你都驚啦，咁即係翻嚟要開始要嚴謹啦，係咪？咁點解唔嚴謹自己，仲喺度咁歡愉，即係喺度周圍玩啊，周圍去食咧？我真係要。唉，系好嬲噶，即系所以点解啲专家小组咧话，点解你哋即系政府唔夹硬一定要将佢即系摆去边度去隔离佢先咧咁？即系我明白佢系点样去掹整， 系啊， 真系加重医疗负担噶嘛？ 咪应该有个可能性咧，就系佢觉得自己而家冇病啊，因为而家咧佢哋 冇病征， 佢冇病征啊嘛，佢就会觉得喂我冇事，我又冇烧，我又冇咳，我又冇头晕，我咩都冇、啊，你得我打波几精神添啊咁样，所以佢就会觉得咧，你哋叫我家居隔離啲小題大做， 呢啲咪係自私症咯，真係可以咁講嘅。其實香港大部分嘅朋友而家日日戴住個口罩，100%咁滯啦，係咪？可能佢哋大部分都冇病徵，好似我哋三個咁。但我哋戴住個口罩，就好似我頭先風頭火勢咁樣講，就係為咗要保護你錫嘅人、你嘅屋企人、醫護所有嘅人，就係我哋自己唔好染病啊嘛。 係，但我覺得咧，真係同佢外國嗰個風氣有關嘅。琴日咧有條片我都好似掟咗俾你哋睇咧，就係好似係。CBS, 一眾嘅外 係啊，應該係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佢哋做嘅一個新聞片咧、就話佢哋去咗馬亞密嘅海灘度、因為佢話如果而家二月三月呢個期間咧，原來就係佢哋好多嗰啲美國人啊，佢哋放嗰啲叫做 學期與學期之間有一個長嘅假期， 有個春假咁上下咧，咁佢哋就會狂歡派對嘅，咁咪喺因為馬亞密有個好長嘅海灘啦。佢話影住嗰度啲人咧，全部都係十幾歲嗰啲咧。 我諗大約你可以當係18至22歲讀緊大學嘅朋友啦。 哇！佢嗰幾個訪問啊，理直氣壯咧，特別係第一個咧，因為佢哋喺美國都爆紅嘅嗰位哥哥咧，佢就話：哦，好啊，染呢個病，染呢個病。如果狂歡會染呢個病嘅，俾我狂歡啦。俾我染呢个病啦，咁样我唔怕，我要狂欢啦，咁样。 有啲咧就话，即系其实唔知几个，谂有成十个啊。嗰段片我都有睇到。跟住咧就有啲嘅朋友就话，我梗系唔开心啦，佢而家咩都封，我21岁生日啊。 系啊， 即系佢廿一岁生日系大晒，我要庆祝， 啊、 我唔理噶啦，我照 party， 照佢玩。一阵间咧，我仲喺我个ASNC 嗰度咧会搞 party 啊，叫其他朋友嚟啊，咁样。 佢仲要讲一句精警噶，佢话、我要 enjoy my life 啊。 系啊， 佢不停喺度讲呢句，跟住我望住佢，哦 OK 嗱。但佢仲有个分别嘅，即係呢佢唔係只係斋自私喎，有几个呢佢嗰啲被访者呢佢会同佢讲话，我知呀呢个病好危险呀、但係呢够唔够贫穷危险呀，够唔够饥饿危险呀， 几大条呀、个道理 出嚟。点解你政府唔处理呢啲先呀，佢我唔觉得我呢个病呢会紧要得过呢两样嘢。哇，我諗个记者当下都有啲呆咗，係喎答唔到你喎，饥饿又紧要喎，贫穷又紧要喎。 但係我想话呢，我睇嗰阵时呢我只有觉得香港年轻嘅一代，我哋呢一年都睇好多18至22岁嘅朋友接受访问啦，佢哋真係有修养好多，有知识好多。呢、个 common sense 嚟啫，基本常识啦，系咪应该？ 唔系噶，对佢哋 真系唔系。 唔系啊，因为我谂可能阿天咧真系 从小教育系咁样。 佢哋可能觉得呢个病啊，由阿特朗普最初讲咧话严重嘅感冒咧，咁佢可能一路都觉得冇事嘅啦。但系咧，我谂今日亦都有一个咧就系体育运动员咧有几个嘅惨况咧。 我都覺得那些留學生呢，如果你在香港你真的應該要留意一下。其中 一些可能是他們的偶像來的嘛，是不是？ 其中一個就是 NBA 呢爵士隊的球員高拔呢，這個 Gobert 呢，他就中了招啦，咁开头咧冇嘢嘅，因为佢都唔需要入医院，佢就话好健康咁、样。 个病征冇乜好好明显嘅。 但系咧，佢最近 update 咗佢嗰个 Twitter 咧，佢就话我喺呢几日咧，佢话我已经失去咗嗅觉同埋味觉。系啊，佢话 佢仲喺度转咗啦， 因为佢仲想问翻其他嘅朋友， 你哋有冇啊？咁样 系啦，其他嘅确诊者，你哋都有冇类似嘅情况啊？咁样 系啊，咁然后另外一个咧就系、南非蛙王嘅云达贝治咧，佢就话俾大家听咧，佢话我已经系一个咁出色嘅运动员咧，我个身体应该好强壮啦，但佢话咧我。染咗呢个病之后呢，同佢搏斗咗14日。佢话呢，我而家有咩打击呢，就係、话我唔发高烧啦，但我好容易觉得好攰，我会不停咳，行路呢都会令到我呢冇晒力几个钟。所以佢话呢，呢个系佢觉得呢最可怕嘅一个疾病。喂，咁嗱，呢啲即係如果我哋计返种族，外国人啦啩，运动员又后生，即系全部都系而家咧，佢哋嗰啲留学生咧，佢哋心目中就系我哋冇事嘅原因嚟噶嘛。哎，我体格又强健，我又后生，咁你望下呢两个，你如果想食车仔面嘅，你都想食都有辣味噶系咪？ 系啊，咪问题就系 你都想打篮球嘅时候系可以有气有力噶。 系啊， 咁你 系啦， 你唔保护自己咁点算啫？系咪先？ 我哋香港都有我哋嘅運動員都中咗伏啦， 係 啊！你哋好彩，嗱佢哋第一時間都已經係自我隔離啦，跟住接受治療啦，同埋咧佢哋都會話：，我會一齊打好啲場仗嘅，大家都要即係都不停咁呼籲大家要注重衞生啦，唔好出街自我隔離啦，跟住要戴口罩啦，所以就唔同其他外國嗰啲咁樣情況，我真係覺得唉，真係天同地嘅， 係啊！ 所以就點解會引嚟而家好似可能會有社區爆發，就係、因為咁。所以我成日话啦，点解我哋唔去学下大陆咁样？喂，检举啊，检举有奖，有口罩攞。 喂，其实而家已经有噶咯。其实而家你唔发觉咧，全民检举咩？我哋唔使 出咗有热线啦。 唔系，我哋而家唔使 快可以打啦。 系 乜？但我哋唔使俾钱。其实琴日拍嗰啲片嗰啲，其实咪就出于义举嚟噶嘛。 其实可能咧，琴日咧，我觉得嗰位嘅男士非常之勇敢啦，即系嗰个编剧同导演 系 一次咁集 一身啊，真系。 其实身边嗰啲朋友咧，即可能经过咧，即系帮手，大家真系要即系记住嗰个热线号码，或者你真系报警啊，打俾卫生署又好啊。因为嗰样嘢系 可以有口罩攞翻， 不过记得睇清楚。如果唔系就误中富居咧，同埋荃湾地铁站嗰个咧， 港铁站入边 系啦，因为咧就话有个女仔戴住手环，惊动到消防包围，咁啊闹晒粗口添啊！琴日我老婆同我讲嘅时候咧，咁就咁听啊嘛，你都话咁离谱嘅，俾人捉住。哦，原来今朝个新闻话咧，嗰个唔系蓝色嗰个手带。是蓝色的一条发带我来绑头发的、大家就误会了不是我们要紧张的不过就不用过分的恐慌下 蓝色越夜越静越美丽的一种气氛蓝色越到越恨越快乐的一种斗争蓝丝如迷如幻，却很逼真的某种兴奋，只可以会没法说，讲不出的快感。蓝丝辗转反侧在午夜，想起你谁也不管。蓝丝闪着寂寞样的走，跟星星对饮。蓝丝传来流动怨曲声音，跟你的声线，心相紧，寂寞调静起，难掩盖的风云。我不清楚根本天生喜欢那样那样蓝，还是我已对你这种色彩。 覆天空，剪低了做你恤衫。男士抱下夜夜浪接浪，海水色起淡。男士前面然后结识之间，凄美的感叹在飘散。我怀疑和你能否。 有人喜歡男啊，蘇永康啊，頭先講到咧，有個 NBA 球星咧，佢就冇咗味覺同嗅覺咧。你唔好以為真係佢自己個別例子、 哦， 原來咧佢話咧英國、美國、韓國、意大利咧，佢哋嘅醫生都發現咧呢、這個病嘅其中一種隱形病患嘅特徵咧，係會突然間聞唔到氣味啦，同埋咧感覺唔到嗰個味道啊。 哦，即係如果大家有 陣時其中一個係 啊， 大家都會懷疑，即係而家大家都會噶啦。係、哎、啊，有少少頭痛啊，係咪確診咧？即係自己會諗噶嘛。 通常係用呢啲嘅。 係啦、啊，但呢一個咧就係新嘅朋友，就是、世界各地都有啲嘅例子，就係、是、同味覺同埋嗅覺咧就冇咁靈敏有關係。 因為咧佢數字係點樣咧？佢韓國咧有2000個病患裏邊咧三成。冇咗嗅覺。 喂，呢、這個其實是一個好大嘅數字，三成、哦。 而德國咧，100個研究對象群組裏面咧，有1/3咧有幾日嘅嗅覺啦、味覺咧顯得遲鈍。 OK。 所以咧，佢哋係提醒咧，可能你話喂，我冇燒啊，冇咳咧，但佢話喂，你會唔會突然間聞到嘢？ 哦、 你最心愛嘅嗰啲即係香水味啊，全部突然間聞到咧，你要小心啲，可能真係中咗招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接纳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的推荐，将会任命终审法院常任法官张举能为中院首席法官，明年1月11日起生效，接替退休的马道立，希望在立法会7月休会之前通过任命。林鄭月娥說，任命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對本港司法制度十分重要，讚揚張舉能極具才能，深受敬重，曾任高等法院首席法官7年，有豐富的行政經驗，看不到立法會不同意任命，但關注立法會相關程序。林鄭月娥說，立法會內務委員會過去6個月未能夠選出主席，令立法程序停頓，呼籲內會盡早選出主席，處理任命議案和其他議案。他提到，目前主持內會會議的是身兼大律師的法律界議員郭榮亨，他比更多的議員明白司法制度的重要性。一名在机场工作的卫生署港口卫生科医生确诊感染新型肺炎。政府医生协会主席李慧恩表示，据他了解，确诊的医生在机场负责签发检疫令，工作的时候有佩戴外科口罩、面罩和手套。他认为当局应该检视医护人员的防护装备指引，提高相关标准和改善管理和配套工作。李慧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随着大批人返港和隐形病人增加，在机场工作的人员属于高风险。上个月曾经有同事投诉，负责港口卫生的助理处长级官员不准前线医护人员戴面罩，认为会吓亲人。他质疑有中层扭曲指引，又将防护装备的最低要求视作是最高要求。 他又批评相关工作培训不足，负责其他服务的同事可能早一晚才接获通知，第二日就调去负责高风险工作，未必有足够经验，令同事无所适从。他又说前线工作时间长，连加班每日工作12个钟头，并连续工作6日。以他所知，确诊医生是第7日发病。澳门行政长官贺一诚公布，听日凌晨起禁止所有入境前14日内曾经去过外国的内地、香港和台湾居民入境澳门。此外，澳门机场亦都会在听日凌晨起停止转机服务，而所有入境前14日内去过台湾和香港的人，要在当局指定地点接受14日医学观察。何一成在记者会说，今次新措施是接获香港特区政府的通知，作出相应配合。南韩新增7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突破9000宗，另外再多9人死亡，累计120人不治。新增个案有31宗来自大邱市，京畿道有15宗，首尔、釜山和庆尚北道等亦都有零星个案。另外，韩联社引述政府消息指出，将会最快在今个月底派遣2架包机从欧洲疫情重灾区意大利撤侨。报道说，申请乘搭包机的南韩公民有700多人，当局将会在今日制定乘客名单，所有乘客回国之后将会接受至少2次病毒检测，只要有其中一人确诊，全体乘客将会接受14日的医学观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五相当温暖。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471点，升775点，总成交金额661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699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24点，升13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9.8，升11.8；阿里巴巴172.7，升2.7；中国平安72.6，升1.7；美团点评85.75，升4.95；建设银行6.2，升2.5；中国移动56.8，升3.45；友邦保险63.75，升2.25；小米集团9.99，升4.9；港交所220.6，升9.2；工商银行5.15，升1.9。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5，日元110.47，瑞士法郎0.981，澳元0.593，加元1.442，新西兰元0.579，人民币7.089。英镑对美元1.162，欧元对美元1.08。日经平均指数报17,845点，升957点。港金现价报14,520元，升7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1.19美元，卖出1,572.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咁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喺丽业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喺康庄道桥底。喺新界西贡嘅大网仔路来回方向啊，近住爱月楼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另外长沙湾嘅永隆街有爆水管，永隆街去元洲村方向近住元洲街慢线都系封闭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同埋大埔公路径口路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都要戴头盔、护肘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嘅程度减到最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硬系吸引我啲听众喺度俾例你啊！ 唔系啊，我哋而家开紧直播都话俾人睇，我哋准备打胎噶。 首先，我哋一定要自己解说一下添，点解几廿岁又唔识打胎嘅曾志豪？ 边个啊？ 你啊，曾志豪啊？系啊、 哦，因为我由细到大咧，第一咧就系我阿爸帮我打胎啦。 OK。 第二咧，嗰条胎咧，我老豆又打得叻，嗰、那个结咧打完之后唔甩噶啦。 一世结啊嘛，嗰啲我叫做系啊， 所以 个挺嘅嗰啲前辈打嗰啲， 所以个系啊，好犀利。 嗰啲胎咧系就咁诶，即系系假噶嘛， 系 即系佢穿条橡筋咧。 嗰啲我哋就唔理啦，但我觉得咧就系自己作为一个男人啊，冇理由唔识打胎嘅。所以今日咧，我首先咧就会用阿祖咧平时咧用开嗰种方法咧教阿曾志豪打胎，睇下佢成唔成功嘅啫吓。 喂，我啲听众下一胎嚟咯吓， 系啊，攞胎嚟啊吓， 可以慢慢嗱，就即系不论我觉得咧，女士们都可以去学嘅，因为你打咗一个好胎，咁所有男人 又可以锁住男人啊， 你个男人 佢真系得呢一句嘅咋， 系咯，又绑住个男人啊，真系 咁可以多啲接触啊嘛，老婆。唔该，你帮我打胎啦！哇，几唔稳。 唔系，我首先咧，我系想招募咧，唔识打胎男人挥手区咧，快啲上嚟我哋个live 嗰度。 我真系好想知道究竟系咪 可以俾 个 心心 嘅打胎咧？嗱，我读书嗰阵时唔识嘅， 系 读书嗰阵时唔识啊，先至揾到个机会翻到学校同啲女同学讲噶嘛。 系咯系咯， 我唔识打胎啊，可唔可以帮我打打胎？ 系啊，我到而家都系用呢招咯。 你而家都但你 我老婆都唔识打胎， 你老婆都唔识打胎，咁你而家嗰啲胎点算啊？ 我都唔打胎嘅而家。 OK， 好耐冇打胎啦。 系啊，佢咧为咗卫冕咧有呢个打胎嘅动作咧，佢成咧索性咧而家冇兴诶， 冇领，冇领啲恤衫， 佢成出而求 中山装，中山装 唔使惊嗱，阿祖咧打胎咧都唔算叻嘅啫，不过我平时个方法我觉得几快嘅，同埋我觉得有啲人咧有好多种打胎，有啲咧就会厚啲大嚿啲噶嘛，我打嗰种咧系细嚿啲嘅， 即系跟翻你个人嘅， 系冇错，呢个真嘅。 即系幼，我见到条胎咧幼到嗰度点咧？ 因为我个人细粒啊，如果我打一啲。啲咧好粗好阔啊， 即 系简单啲 中嗰啲系嘛 ？Uncle 会打多啲，我就会似咧偷咗我阿爸条胎嚟打，咁嗰件事唔靓仔啊嘛，系咪先？所以通常咧，我就会拣嗰啲咧幼啲嘅。 你幼到咧条蛇，佢都唔惊。 系啊，阿祖今日戴咗好多佢啲胎啊，嗱，佢仲有呢啲咧叫掘头胎咯。 系，所以咧其实掘 头胎 都几 好 打嘅， 真 系。系啦，但最紧要一条介绍我而家身上面嘅呢一条胎，因为呢条胎系桂花田啊。在去年去完呢个英国嗰阵时买翻嚟俾我嘅， 好靓。 其实我同曾志豪都有一条嘅，不过曾志豪已经揾唔翻喺边 啦。我锁在保险箱啊，我一条。 你个保险箱你都唔知喺边啦。 我有锁匙，都唔见咗咯。得时隔万啊。 阿祖嗰个好简单。 我想话咧，阿祖你咁样咧，你会断腰啊！做完呢半个钟头。 我唔怕 ，OK 嘅。 我想睇，我想睇 曾志 豪。我想睇曾志豪嗰个样衰打胎法啦。 哦，你试一次先啦， 我示范俾各位观众咧，同埋听众咧，我点打胎咧，我系真系唔识打嘅。 好， 但系首先我哋都觉得咧，原来戴住 headphone 打胎咧， 你要摄咗落个 headphone 入边头先，好似我咁样。 仲要系咧，如果你而家 系啦， 你而家睇直播你就见到咧，我仲系手残噶嘛，你见到我啦，几有面子 啊， 手残啦，系咪先？ 嗱，我平时咧打胎咧，我都唔知啱唔啱嘅。总之咧，一长一短咯，我就右手长，左手短，正所谓右手长，左手短。 喂，我发现咧，阿祖咧，佢攞嗱攞嗰啲胎翻嚟咧， 系 好明显咧，好似咧嗰啲僆仔咧学揸筷子咁，有埋嗰啲位置系帮你。嗱，我摆俾你嗰条好啦。 边有啊？ 你有啊？佢嗰条你望下，你后边嗰 个底面两个款咋？嗰啲系潮流嚟噶。 关咩事啊？ 你打啦，唔好理佢啦。 唔想理佢啫，真系。 你而家唔想理佢。 系啦，好，我而家嚟啦。左右手长，左手短，右手搭喺左上面，跟住咧右手啊捉实两条胎个交叉位。我老豆就 系 教我呢句话，唔好甩啊。佢话做人嗰个中指就好似呢嚿嘢咁啊，点都唔好甩嘅，甩咗就打唔到啦。咁我就记住啦，右手个手指公捉实嗰个交叉位啦。咁然后咧，我就左手咧就将条胎咧喺个底嗰度反出嚟啦。咁跟住佢就嚟啦，反出嚟啦。反完之后咧，其实跟住我已经唔记得咗噶啦。我就净系知道咧，我继续捉实佢，然后咧。呢、這個時候我就用自己嘅創意咧，令到佢可以咧連埋變成一個結咁樣咯。嗱，你見到啦， 你呢個係身有千千結啊。 總之佢唔甩咧，我就當打到噶啦。 其實你係識打嘅話係， 其實係 OK 啊。 唔係佢打咗個好似蝴蝶結咁，唔係喎。你攞近啲，攞近啲俾我哋嘅聽眾睇下。啊，呢一個咧就係曾志豪。 唔趁你命啊，捻你咩啫？系咪先？一嚿嘢，喂，唔系啊，都似啊。不过你个胎头，佢个胎头系长方形啫嘛。 你解剖下我打成点啊？呢、這个我点解错咗咧？ 嗱，我自己又唔可以话自己系权威嚟嘅。诶、啊，起码你拆出嚟咧，你冇打结啊。 系啊，我叫你解剖下，攞出去俾大家点评下。 长方形都讲完啦，是但。 哎呀，我失败咗真系，所以我系用呢个方法嘅。 大家可以试下，你攞翻条胎先，试一试，跟住我做先得噶嘛。 好啦好啦， 话晒，哎，作咗你朋友咁多年啦，都冇教佢。你啲乜嘢？ 哇！呢条胎，各位听众，如果你睇住直播嘅话咧， 唔系攞嚟绑手噶， 唔系一边咧就系有嗰啲千鸟文格仔糖，一条咧就 系 红色嘅，俗称两头蛇， 冇错啦，呢个 冇错， 两头蛇有咩作用咧？嗱，阿田头先问嘅呢啲问题，话俾大家知啊吓，个方法咧就系边边你打完之后做面嘅话咧，你可以系用千鸟格纹啦，又或者你可以用红色 嚟 纹衬衫啊嘛，一胎两用啊。 有啲系帮咗你，之后分支就分前后咯。 系啊，咁你而家拣一边啦，你想边边做面啊？ 我想拣红色， 红色咁你就要调转啦。 我要调转啦。 系啦，咁譬如你千鸟格啦，唔好再调嚟调去 啦。好 啦 好 啦 好啦，你 系啦，好简单嘅啫。首先你嘅左手边嗱，我系有猫字嘅，因为我唔识分左右。 左字冇企人边噶。 我想讲左右。 左字冇企人边嘅，唔使左蹲个左啊。 你俾我解说下先。首先左字唔系喺呢一度啊吓，左字喺边啊 ？George 唔系。 George 喺边？ 因为我就咁，如果得个左字同右字，我两个字都唔识分啊。所以我要加个企人边左蹲个左字。 喂，花田，你快啲啊！我屋企翻嚟都唔得啊！我唔要对住佢啊！ 喂，你俾听众睇下你嗰个字写。 你写咗个左蹲个左字出嚟啊！ 起码我写啱啊！你我 救命啊！ 我识打胎啊！你行开啊！ 我唔想睬你啊！而家 好简单嘅啫。嗱，首先你左手边咧嗰条胎咧就系面嘅，所以咧系长啲。 你写个右字出嚟睇下会唔会有企人边啊？ 识写个右字，我会写天佑爱人嗰个右字。 咪就系啱咯，咪有企人边咯。 哎呀，你唔好理我啦，我哋打胎啦，搭十啦就嚟。一条胎都未打到， 我相信啲听众而家系想每日一次教咗你先啊，多啲啊， 有边无边啊佢， 喂离晒谱啊， 你搞到我红都面晒，我真系面红，有啲尴尬啊。好，打胎啊，曾志豪啊， 系嚟嚟嚟， 长嗰边咧就喺面嘅，我哋就用右手揸住 ，OK。首先咧就将长嗰边大约嗰、那个长短咧就短嗰边咪喺摆入边噶嘛，大约去到你腰或者你肚脐嗰个位度啊。 喂，人即系红色嗰边同埋个肚脐唔同噶喎。 哦， 大 概啦，好啦好啦， 你估我而家专家咩？ 系咯， 好，跟住咧就将长嘅呢一条 系 搭喺前面， 前面 绕一个圈， 系 360度，之后咧就攞住个胎头， 胎头 系啦，胎头真系胎头啊 ，OK， 你就摆落去中间，因为你绕咗360度啊嘛，唉，真系阴功，我呕血啊，真系啦，啱啱好做得好，攞个胎头，你唔系你插落个窿度， 插落边个窿度啊？ 因为你摆咗360度之后咧 ，which hole？ 得一个号嘅咋， 曾志豪， 冇错啊！跟住你跟住拉落去嘅话咧，其实对于我嚟讲咧，呢个条胎你就已经打完咗，但我失败咗， 系咩？有搞错啊你啊？ 唔系佢嗰个，哎啱啊，曾志豪你，我见到你做得好好啊， 系啊， 系咁啊， 系啦，其实你咁样就啱噶啦，你而家试下索上去，你而家试下索上去啊， 好索噶咯，已经， 你索啊，你拉底嗰条啦， 我拉面定底啊， 底啊， 你做嘅时候咧，你箍翻一个正常。胎嘅形状即系倒三角形， 点解咁嘅喂？ 因为你个 点解里边长出边短嘅？ 我想讲我都系， 你系啊？点啊？喂， 我头先冇望到，挂住教你啊嘛。但系你首先嗱，我哋唔好睇个胎脚先，睇咗个胎头先 ，OK？ 胎头系紧要嘅。哎呀，我保护色啊，我拉低啲件衫先。 你唔好乘机唔着衫，俾人睇到好似。 唔系啊，嗱呢一度嘅话，你首先睇到个胎头系要系倒三角形咁样先至合理噶嘛。你自己睇下你自己系咩型啊？ 我而家呢个系 K 型咯，你 唔系我系不规则长方四边形。 咁咪即系错咯， 唔系啊，型噶嘛， 系啊， 有阵时有一种凌乱你啊， 四边形噶， 有啊，人哋嗰啲发型都有啲咧，一起身嗰啲叫做唔知咩凌乱头咧，我而家咪个胎头凌乱头咯， 好， 你睇几 casual， 喂，但系咁样核突，核突核内长外短， 我哋拆咗佢，嗱拆嘅时候咧，呢个打胎嘅方法好处咧就 唔系我 个 方法就系会将佢咧，佢有个胎，咦你冇个环嘅，冇得摄，我谂住摄住佢咯。 阿王要 咗 你做咩？你 想 拍 一个直播？我都话噶啦，不如你喐一喐个镜，等你可以坐低啦。 我都系咁话咩？ 系咯， 做完一半个钟头节目。 系啊，你唔好整烂我电话啊！系啦，好啦，嚟 啊！ 我就一就你啦，你 come on baby。 好啊好啊， 系好多好多。 下半集大结局。 好在阿天唔喺度啊，如果唔系个直播室唔知个位点 set 俾佢啊，真系。 我成趴晒 瞓 panel 嗰度。 即係如果你頭先而家你後面嗰條咧就長過前面嗰條嘅話咧， 有冇得救啊，醫生？ 有 內長外短 先。 係 啊，打胎其實咁簡單咧。咁樣開刀㗎？你靚嘅話咧，首先第一步拆咗佢，重新打過。 我唔捨得， 好似一鋪牌一樣嘅啫嘛。 我唔捨得拆喎、啊。 你打得唔靚，我打教你打靚啲啦。 好啦好啦。 咁啊，第二係心口落啲，即係擺喺底嗰條，心口落啲就夠啦。 你等等下， 好啊、好 我做翻啲必要嘢先。 你做啲必要嘢， 系啊系啊。心口落啲，头先话到肚脐 啦。心口落啲， 系啦。 佢发觉肚脐咧个长度都系唔够靓啊。 唔系，我身太长嘅，你哋唔明白噶 啦。佢个胃嗰度 啦。好啦好啦，胃嗰度啦，跟住点啊？ 你而家边度去个胃啊？都话心口落啲咯。 周志豪， 心口落，你又知我个胃喺边？ 我只知心口落啲喺边啊！你而家唔喺心口落啲啊？ 心口落啲咪呢度？ 我哋一齐落啲啦！咁我哋不如一起心巴，唔好 快啲啦， 冇问题， 快啲啦！ 一样嘅做法嚟， 打到啊！而家 头先我打到噶啦 ，OK。首先 打到边啊？ 摆面嗰条搭住喺面，兜一个360度， 360度， 跟住喺后面，即系由上面呢度拉翻落你中间呢个窿入边度，得一个窿嘅啫，可以进入到嘅啫。跟住你咧就戳翻好个胎嘅头，一个倒三角形嘅形状。 系啦，跟住咧落掹咗个胎底嗰条就拉上去啦。哎，咁好啊，真 做得好好，冇错。而家由后面嗰条度拉落去， 拉啊，系啊，拉底嗰个。 衬翻一个三角形，嗱，而家好啲啦，差唔多啦，系咪？好，俾大家我哋嘅现场嘅朋友睇下曾志豪，人生92岁。打嘅第一條胎啊！ 喂啊，但系你呢个都好流，好流爆咁样嘅喎。 你嗱，你睇下个分别啦，呢、這个就我打嘅，其实好简单啫。 我呢条好靓啊！ 系咁， 我条胎靓啫，你打得唔靓、啊？ 你都话自己靓啊，系咪？嗱，呢个就系好简单。 着风褛打胎咪你怕未？我同阿祖咁样两个着住，你敢唔敢得话我哋衣冠不整，恕不招待啊？我有打胎、啊，大佬。赌侠当年刘德华同周星驰都系画条胎上去啫嘛。 佢唔好话我哋衣冠禽兽就得噶啦。 咁我系衣冠，你系禽兽。 哇！咁样嗱，呢一个咧就其中一个打胎嘅方法啦。 都 OK 啊，都 OK 啊。 但我喺咧网上面咧就见到另外一个，我想挑战，我未试过，由阿田教我哋呢个系乜嘢嘅方法咧？阿田 ，OK。 嗱，呢个咧就唔使咧，你哋咧揽喺呢条颈度嘅，你徒手就可以噶啦。 徒手唔使揽喺颈度。 嗱，即系我哋而家要一条胎，因为咧有网上有啲嘅达人咧就教大家声称啊，用三秒三 就得， 就可以成功打到咗一条胎。 三秒零三 啊！ 咁得一个方法， 多次啊、 听我讲，如果三秒打胎咧，得一个方法嘅啫， 即系攞手拍， 攞只手打条胎，三秒零三打胎，打你个小人胎，打到你全部变晒士兵胎。 好啦，听住，嗱，真系试下嘅。 呢个打到变士兵胎，呢个好毒啊！真系 打胎、啊。 听住，嗱，点解条胎整个 M 字咁样 ？M 字 M 点啊？ 大街 M 定细街 M 啊？ 边系头啊？ 大街 M。嗱，最好咧就系咧右手边系面，左手边系底。 OK， 我攞啱咗，好似 M 字咁样。 好 ，M 字。 左手边系底，右手边系面。 好， 系啦 ，M 字。 M 字。 你哋嘅 M 字可唔可以坐啲啊？ 诶，呢边仲有部机，我俾呢边部机睇下先。 我知啊，即系你堕啲得唔得啊？ 中间堕多啲，你堕落啲啦，唉，得啦。 我唔系叫堕呢头。 好啦，跟住咧就放咗你嘅右手，放咗你 的 左手， 哎呀，我已经够乱噶啦，你仲要搞乱我啲左右？ 呢我两个拍档都系分唔到左右啊！ 因为咧， 放左手， 面书个直播系听唔到阿田把声嘅，我哋都要放低咩话？ 放低左手， 放低左手， 跟住咧， 嗰个右手咪 hold 住个胎面嘅， 右手 hold 住胎面， 啱啊！咁你又麻烦你将嗰条胎咧个胎面咧，嗰只手咧好似同想同人握手咁样向住自己先，即系咁样啊！系啦系啦系啦， 咁样， 胎面向住 右手只握手出嚟。就是咁样嘅。 係啦 係。 好跟住呢 就同你隔篱嗰个握手啦。Hello, 你好。係。 不如我少啲社交接触啊冇咁亲密啊我哋。 跟住呢 跟住就将你嘅左手。 将只左手。 住嗰条头先放低落嚟嘅胎尾嗰 边。 嘅中间。 捉住墙底墙边嗰边嘅中间， 咦？呢招咪就系蛇王分捉蛇嗰招咯？哇，好大条饭铲头啊！哇哟，快啲捉住佢！哇，捉喺嗰度！哇，好大条！哇，咬死人啦！救命啊！ 有 咩几事？你睇下最后我只手咪就缠住咗一条饭铲头咯。条饭铲头喺我只手度啦，而家 嗰个系啊，豪仔本身只手扎咗嘅绷带嚟。 点啊？ 咁跟住咧，就向住你嘅手掌嗰度， 系 向前啦，向前咧，手掌打两个圈。 即系箍住已经，因为我而家条 系啦系啦， 打两个圈， 啱啊，向前打两个圈。诶，打两个圈，系啦，嗱，咁你而家系咪见到有三针喺度啊？ 唔系，我绑住咗自己啊，点解？ 你咪玩嘢啊！ 我绑住咗自己、啊， 你绑到落手腕咁做乜嘢？点 解要咁样做啊？ 都话你头先摆呢个手啊，就手指公同第二只手指好似摆个 L 字咁样，跟住咪可以晾住咗条胎咯。其实各位听众，我每一日要每个星期我要对住佢哋两个十五个钟。我的人生真的很痛苦。 快点啊，左右都不识写啊你。我对着你去到左敦站啊嬲到而家。 你见唔见到有三浸在这里啊，见唔见 到有啦。 有最底啦，跟住第一个圈同第二个圈是不是 三浸有三浸在这 里。啱啦，咁跟住呢你就将两跟住呢你就将你的手指公 hold 住面嗰面嗰阵。 将你手指公 hold 住边度个面啊， 面 咁样 hold 住。 是啦，唔使咁实嘅 hold 住啫。跟住呢攞你嘅左手，用两只手指， 攞你嘅左手用两只手指， 系啦，就摄落去第二层嗰度， 摄落第二层嗰度， 系啦， 然后勾个手心，撩佢， 嗱，撩佢少少出嚟先，系啦， 撩咗少少啦，哦，跟住咧， 跟住再向面嗰度攞埋手指公帮手咧，就攞第三浸就摄翻个圈嗰度。 我起咗壶先啦， 我 教翻你歌出嚟先啦， 我都有少少想，好，我有做到，好试下，我睇下明唔明阿天讲乜嘢，咁跟住继续咧。 嗱，跟住咧，咁你就有个少少个位啦，系咪先？有个少少个 hole， 即系有个窿窿位啦。 呢度有个窿窿嘅。 其实呢度过咗三秒都有三十次噶咯。 系啊，咁跟住点？我哋学咗先啊嘛。 好啦，好啦， 系。 咦，唔系、啊，你又错咗咯，阿总。 哎呀，我觉得、哎、即系所托非人啊，叫阿天教我哋讲嘢顺顺咗。 我觉得错晒啊，真系。总之我而家就扎到绷带咁样，然后最尾又点啊？ 唔系啊，因为头先呢个位啊，又要摄只手指落去嘅时候咧，你系要。嗱，攝咗有少少位，係啦，少少，跟住咧，唔係啊，你係啊，攝兩層啊嘛，係 唔係啊？ 係咩唔係哦？我係都唔認錯，你教我打梯教到三分幾鐘都未打到喎、 啊，係啊，三秒個喎應該係， 不如棄護啦， 幫你打，記得你都 你喺落富搭的士上嚟打梯啦，一係就。 摄咗落去里面咧，嗱摄咗去第二层里面系啦，跟住咧就打兜佢出嚟，啱啊啱啊！ 我头先咪咁咯，跟住 系啊，唔使兜晒噶。 咁你要讲唔使兜晒，你话兜出嚟， 唔好兜圈啊，司机。 系啊，摄咗落去咧，跟住咧攞翻第三条面嗰阵咧，拉少少咧，跟住有个 hold 有个圈嚟，啱啱啱啊，冇错。啱啊，跟住咧你就拉嗰、那个面嗰层咧，咁你就 hold 住咗个结结啦。咦，点解你打到咁噶？ 各位观众，其实由于时间关系，我已经打好咗啦。我系攞住呢一个风褛嘅两条绳带绑住咗条胎，别有一番风味。其实更加方便快脆，唔好理佢三秒钟，用呢个方法你话唔系几好啫？ 嗱，我哋咧就唔成功咁啊，失败咗，教唔到大家点样用三秒打好一条胎。但起码阿祖咧都教过大家少少啊。如果大家咧想用一个快捷嘅方法学打胎嘅话咧，其实上网咧都有好多嘅 channel 咧， 真系啊， 讲得几清楚噶， 系啊，冇错。 时间又到 咯， 真系时间过得真系。 我而家用我呢个方法条胎咪打好咗咯。哎、好啦，大家休息一阵先啦。嗱，听新闻报道啦吓，打胎咧，其实而家咧就越嚟越普遍噶啦。咁希望咧你可以趁住呢个疫情嘅时候咧，喺屋企好好练习下，绑实自己，唔好乱咁走啦。 超过46000宗确诊个案，超过600人死亡。国家卫生总监亚当斯警告，唔少民众，特别系年轻人，漠视政府指引，冇留喺屋企，令疫情进一步恶化。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明晚至到星期四，初时有几阵骤雨，星期五相当温暖，晚上至周末有雷雨。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466点，升769点，总成交金额71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699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24点，升13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60.2升12.2，阿里巴巴171.9升1.9，中国平安72.65升1.75，美团点评85.15升4.35，建设银行6.19升2.4，

啦，司机大佬，大家好吓。嗱，喺同大家大，我头先想讲司机大嫂嘅，大佬同大嫂， 你去玩啦。 司机大佬同大嫂都得。喂，但系之前咧，又要同各位听众头先讲下咧，我头先直播嘅时候咧，我见到好多听众都话听唔到阿天把声啊咁样。其实上次直播都系噶啦，因为嗰阵时就到豪仔 home office 咧，佢哋都系听唔到嘅，因为技术问题咧，你 home office 嗰位同事咧，佢靠电话打入嚟咧，咁我哋喺 live 现场 live 咧，你睇到画面，但你就听唔到佢把声咯。咁大家见谅啊吓。咁啊，都唔紧要啦，都系我同阿祖技术搭救嘅啫， 喺打卡。唔系啊，所以咧有一啲听众好叻咧，就系咧 听住收音机， 听住收音机嚟 Facebook Live 啦， 系啦，可能就有叫咩二合一啊， 声 画同步啊，真系吓。 好嗱，报个天气先啦，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3%啊吓。司机大佬大家好，今日咧我哋系半个钟头嘅版本嘅，因为今日咧12:30之后咧，我哋有 同行康道 快活人， 系 有我哋嘅朋友咧同我哋倾下嘅经验嘅。但系咧呢个礼拜咧，即系其实琴日即系全部都系你有两单都系新鲜滚热辣嘅，都系同司机大佬有关。第一单咧，想攞出嚟讲下咧，其实我睇到嘅时候，我忍唔住笑咗出嚟。 咩啊？ 因为呢件事咧，嗱，冇任何嘅自己个人嘅谂法噶吓，只不过觉得嗰件事点解会做得到嘅咧？有咩理由？点解会咁样嘅咧？ 系咩？ 警车，大家平时都会见到啦， 系 咪？系 啊，系啊，系啊。 你有冇见过警车俾人哋锁碌噶？ 吓？ 警车俾人挞？ 系啦，真系啊， 冇理由喎。嗱，你塌得嘅，即系话佢系违咗规啦。 喂，警察系嗰个 警察冇理由会犯规嘅。 唔系唔系唔系， 警察系可以某程度上面咧系 有任务要执行嘅， 佢可以譬如话喺我哋睇成龙大哥啲电影系咁噶嘛。疾走啊，穿梭啊，穿梭左穿右侧 啊， 系 啊系啊， 警察要整容你架车， 驾驶乜都可以扮噶嘛， 即系电影系咁讲噶吓， 系 咯，所以如果佢现实生活里边你俾人锁车，咁咪即系话佢犯咗禁例啊？ 同埋咧，嗱，我其实因为咧，佢嗰个我睇翻相片咧，佢唔系嗰啲咧，可能系便衣探员嘅私家车，唔系嗰种， 系直情冲锋车嚟噶嘛， 系真系写住警察 police 白色底啦，跟住咧侧边就有红色、蓝色嘅环线。 冲锋车咯， 系啊， 即系平时喺旺角见到嗰啲啊嘛。 简单嚟讲，你有冇见过警车俾人抄牌噶？ 啊、 即系前面 有真系冇啊， 俾人抄咗牌，你唔会咁样噶嘛？系咪？ 系咯，冇见过。 喂，唔系喎，我咧好耐嗱，讲紧好多年之前啊，咁咧好似咧有印象中咧，警察有交通督导员话咧，如果警车喺唔系执勤期间佢违规咧，佢都照罚佢牛肉干。 如果话唔系执勤期间咯， 系啦系啦， 今次咧嗰个事发嘅地点喺边度咧？就系喺机场入边， 咪先，直情系嗰个停机坪嗰度嗰啲啊？ 嗱，我又见唔到系咪停机坪咁，唔会喺停机坪，点会有架警车啊？ 会唔会就系出边啊？机场外围啊，上落客区嗰啲啊嘛？ 喺机场嘅地方咁都好大噶嘛？系咪？总之机场部分管辖嘅范围入边度啦。OK， 佢就有一张相咧，就喺社交网站度疯传嘅，就话有一部咧停泊咗喺机场嘅警车咧，佢嘅右前碌咧俾人哋锁住咗咁样。 即系喺即系有一定嗰度，第一程嗰度咧，成日俾人卡住嗰、那个 嗰、那个。唔系，佢嗰度真系写住咁样嘅。 系锁 喺香港机场嘅停机坪嘅禁区内， 系啊，禁区 里边，喺里边啊，即系话喺我哋因为跑道里边咧个停机坪咧有啲车会出入嘅， 系， 但系嗰度竟然咧因为有人写住就话咧喺停机坪里边就俾人锁住咗咁样咯， 系啦，而嗰个锁咧真系一个红色嘅大锁，塌住个碌嗰种过嚟嘅咁样，跟住咧大家影睇见到呢一张相之后咧，即刻喺度谂系咪真先？你知而家你睇一张相，你唔可以就咁就话你信晒所有嘢噶嘛，系咪先？ 系， 不过呢一张相咧。跟住得到機管局嘅職員，佢哋嗰邊咧係有做到回應嘅，就係話咧，哎呀，究竟點解會咁樣啊？咁機管局嘅發言人咧就話咧，喺之前有一日咧，就係中午嘅時間啦，有呢個機管局嘅職員巡邏嘅時候，誤以為一個警車咧唔應該停泊喺相關嘅車位嘅，所以咧就決定鎖咗佢咁樣啦。 佢真係有型嘅喎， 都幾大膽啊！ 佢呢架咧，我睇翻張相咧，其實佢唔係衝鋒車嚟噶，因為衝鋒車咧佢嗰個座位啊，同埋成架車嘅大細咧係大架好多嘅。佢呢架咧其實似係我哋普通見到可能係有啲工程車咧，即係嗰種 size。總之佢就 嗰啲後面密咗一沓啊， 類似少少好似 咯，係 系咪啊？ 系啦，因为 系啦，所以我都唔知系唔系 唔系冲锋车，唔系冲锋车，唔系冲锋车嚟嘅，唔系冲锋车嚟噶。 但肯定咧就系佢即系大大只字警察 police 冇错就写住 嘅，身度嘅咁样。 系啦， 咁啊，机管局咧都话经了解之后咧，知道咧嗰架警车当时系正喺度执行紧职务嘅，所以咧随即咧都更改咗个做法啦。 哦， 即系杀咗个冧嘅，其实都话 系啦系啦。 同埋佢哋咧又主动同警方沟通到啦，表示咧职员喺理解有关嘅规例同埋执行程序上面咧，可能咧系有啲偏差。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应该就系锁错咗嘅。 唔计咯，你而家锁车唔理唔讲sorry噶嘛咩？好危险噶嘛。 咁睇下边个锁啦。 都系啊，喂，不过唔系 sorry 噶，因为咧即系呢个地方停机坪咧系真系系好有监管噶。即系所以咧，可即系嗰个职员尽责嘅啫，我会觉得。只不过佢可以咧，真系啊，事前问清楚，点解会有架呢啲车喺度？因为唔系个个可以入，话入去就入去噶嘛。 系 咁咯，一定系有 permit 先入得去嘅。 佢呢度咧，嗱有另一份报章咧，就话原来咧呢一个港呢个警车被锁车嘅位置咧，就系、是、机场停机坪嘅禁区里边啦。 系 佢讲咧就话，机管局咧一直都冇给予指定泊车位俾警方。 Okay. 但其他政府部门就有泊车位的，这份报纸是大公报咁讲嘅，佢当时警察执行紧职务，有关警员咧执行职务之后取车，发现警车已经被锁啦，即时向机管局反映，机管局咧亦都给予解锁，就俾警车离开啦咁样。 哦，即系小事一则嚟嘅啫。不过你见到嗰张相，你就真会拗最大个头就 系，因为你以为佢系啊，点会咁嘅咧？ 几难得睇到啊！ 系啊，所以同大家分享。 但系你有冇发觉咧？即系呢个警车锁车嗰种嘅过程同埋经验咧，同一般嗰啲司机大佬咧好似噶，因为佢都系咧个即系个描述就系话，佢落车执行职务，翻咗上嚟就俾人锁车， 即系嗰啲上个礼拜我哋有司机大佬打电话嚟啊，佢就话：，嗰个位去个厕所啫嘛， 系 啦，分零钟抄好咗咯， 系啦系啦，即系唔知会唔会咧？嗱，当然啦，你可以话喂，点同啊？两样争好远，一个咧就系佢可能系合法嘅，佢有权停喺里边嘅，你哋嗰啲司机系违泊嘅咁样，我明啊，但系咧可能嗰种咧。一上车一落车之间就已经系恍如隔世， 光火石 车都俾人锁埋，嗰种感受咧应该系一致噶、 嗯。 可能咧啲警察叔叔咧睇完呢个新闻之后，可能你都会有啲谅解咧，嗰啲司机大佬。 推己啦，跟住就会系咪啊？ 推己及人啦，冇错啦，真系。 张空比土， 比土系啦。佢真系可能咧，下次佢哋抄嘅时候，就算都系要照抄， 嗯、 可能咧你会多花一份体谅咧，知噶啦，知你都系执行职务，司机大佬啊。我要抄都要抄噶啦，咁样。 不过咧，我自己就知道，因为我爸爸咧退休之前喺机场度做嘢，去做油公司嗰边噶嘛，都要揸车噶。喺机场入边咧，如果要驾驶嘅话咧，佢哋嗰个咧规例啊、时速啊，同你喺平时街咧几唔同噶。 系啊，即系佢哋嗰个速度特别排噶。 系啊，同埋个速度系几慢嘅。咁可能都因为咁啊，当有机管局嘅职员啦，见到咧，咦，好似唔系好啱数喎，咁样，佢哋就即刻做咗一个措施，即系都系想保障大家嘅安全。 唔系，咁人哋尽忠职守。 啱噶，啱。 系啊系啊，呢、這个就系、是、司机大佬第一单就系锁警车嘅新闻啊，一视同仁咯、 啊。一口吐出了雾，一杯喝出了情愁，还上咗，还在锁，场外多少欺客陷进酒吧。原罪。 我知嘅，你就唔系好想翻屋企。不过如果你有戴手环嗰啲，你系要翻去噶吓。 我系啊，啱啱又见到喺新闻咧，即时新闻见到有个阿太咧戴住手环，但系超市买嘢啦。 哎呀，又嚟啊！真系。 我话咧，即系食车仔面嗰个咧，跟住琴晚就荃湾度食车仔面啊，凌晨嘅时分，20岁嘅男子啊。并俾人发现，跟住有啲卫生署嘅职员同佢探热咧，佢发紧烧啊，大佬！ 哎呀，呢、這个发紧烧出嚟， 发紧烧啊，真系。 所以佢神志不清咯，佢唔记得自己戴咗手环咯。 你头先好努力讲，唔知咩大家想知啲，你想踢歌噶嘛？你好似唔记得讲歌名啊？ 有啊，踢咗啊，不想回家咯。 哦，不想回家，边个唱啊？ 陈雷咯。 哦， 我咪话咯，你不想回家，但系你如果你戴咗手罩、手罩添、手环嗰啲，你都要翻屋企噶吓，真系。 但有阵时咧，我哋普通嘅市民翻屋企咧，就要搭呢个公共交通工具，好似巴士咁样。 系。 上个星期五嘅时候咧，睇咗个新闻，我真系觉得吓。点算啊？因为咧就呢个运防局啊，佢哋咧原来咧就对于巴士公司啊落咗个少少嘅提醒咁样嘅，佢就话咧因为疫情嘅关系，嗱真心嘅，我觉得呢个谂法系好好嘅，佢就话咧为咗要确保市民啦外出咧唔受影响，又可以搭到巴士，但又唔希望咧公共交通工具咧成为呢个播毒嘅温床，跟住佢就提议。唔係提議啊，報道係用要求呢個字嘅，要求巴士公司每架巴士嘅入座率啊，唔可以高於70%， 係啦，入座率 以便人與人之間有足夠嘅社交距離。 即係我哋係咪都應該要仿效下戲院隔一行先坐咧咁啊？ 其實真係類似嘅方 法， 要坐咗要，但係因為咧啲市民唔會咁啊，見到有位就坐嘛，咁咧佢應該咧事前咧已經 block 曬所有位。咁啊，跟住咧就系啦，就梅花间竹咁样嚟坐啦。 系啦，嗱，佢就提出咗呢个嘅建议啦。咁我首先问下两位拍档先啦，你哋觉得呢个建议 work 唔 work 咧？嗱，谂法系好嘅。嗱，如果70%人搭巴士，而家我都话啦，哇，如果有阵时搭小巴坐到好逼啊，搭巴士坐到好逼，其实都有啲心理压力噶，疫情底下。 唔系，我又想知道佢点样可以计到个70%出嚟啊？ 唔系啊，咪就系咪啊？ 即系除非你人肉间好咗先 咯。 如果你 俾企位咯。 系啊，我哋都觉得咧，第一，如果你可以唔俾企位咧，就争好远嘅。 系， 因为咧，如果你坐喺度咧，某程度上咧，你嘅距离都仲系安全啲噶。 嗯， 系啊，你起码唔系真系嗱，你又戴咗口罩啦，你坐喺度啦，咁你只要唔系喺度玩，即系太过分嘅话咧，其实相对已经系冇咁危险啊。但系有企位咧。哇！真系面贴面噶嘛？你嗰个咩？ 唔系，同埋佢企，你坐咧，你咪即系系咯。咁佢一个 但系冇得咁讲喎。你搭港铁，你搭列车都系噶。咁一定有企位、就是，就系都系逼住， 一定系危险啲噶，系噶。所以我嗰阵时我都话咧，我计过条数咧，其实我觉得巴士咧，你都仲有机会安全过搭。 但系唔系 喎， 巴士困兽斗啊！ 地铁咪一样， 佢开闸， 佢有开闸咯。 譬如今朝咁啦，我搭港铁翻嚟嘅时候咧，突然之间有人咳，佢系冇戴口罩。 搞错。 不过我怀疑咧。各位嘅朋友係可能有特別需要嘅朋友嚟嘅，即係譬如我好似有少少似露宿者嘅咁樣講，我唔知佢個精神狀態係咪最好啦咁， okay. 所以就算見到佢咳咧，我都冇即時走避，起碼我見到有兩個座位嘅距離，但係到下一個站一開嘅時候，砰即刻就出去啦。 係啊，啲人都會走㗎，但係你話70%點計咧？我覺得呢個第一個問題嚟㗎，因為呢個責任 是巴士公司答到你㗎喎， 係啊， 因為原來咧大約70%嘅話咧，就即係好似頭先阿田咁樣講， 冇企位， 冇企位。 哦，咁呢個爭好遠啦， 就係大約係70%啦咁樣。 呢個好嘅啦。企位以前大家你逼巴士都 feel 到啦，你坐喺度你又闻到个肚腩，你大家都企喺度嘅就 show 根 high 你眼眉毛， 系 全部都系咁样嘅。 好想睇下 show 根 high 你眼眉毛， 好浪漫噶 show 根 high 你眼眉毛。 我要揾到个人矮过我，我个 show 根 high 对眼眉毛要系小朋友嚟 嘅。佢系计酒杯敲钢琴之后有一力作 show 根 high 眼眉，你阿妈话痛， 人物解救。 如果你能够避开咗呢个企位咧，就真系。会松动好多嘅。 本来呢一个咧，譬如我哋咁讲都好似好啊，但系咧巴士嘅车长咧有少少唔同嘅谂法， 啊、 即系佢哋话嗱， 我点计咧？ 唔系啊，同唔系咁诶。唔係佢話第一樣嘢，佢唔係諗點計。如果嗱，又坐位同唔俾企位，你做啲宣傳嘅話，其實都唔使車長去計啊。但係因為而家未做任何嘅宣傳啊嘛，佢就話咧，我係車長，那個人要上車， 我唔俾佢， 唔俾佢上。喂，夠70%啊，唔好上啊嚇。車長就覺得，喂，佢哋就成為咗磨心 啊。 佢話即係分分鐘俾人打。 佢載你諗下，啲人仲要翻工咧。嗱，如果你淨係載70%嘅話，你會唔會加密班次先？ 嗱，呢個又係另外有啲嘅朋友就講到呢一排， 佢係減緊班次噶嘛？ 班次係減，即係大家就拗頭啦。嗱，你又減緊班次，譬如我平時放工搭走嗰個巴士啦，平時咧就大約15至20分鐘一班車嘅，而家咧就係30分鐘一班車。 咁你諗下啦， 仲要唔定時添啊！你嗰架 而家好啲，呢、這個禮拜好啲啦。咁、 哦、 我見到都係大約半個鐘咁樣啦。得出嘅結論就係、是、班次疏落咗，而你仲要其實坐喺巴士嘅人係多咗嘅。咁你點樣可以做到得七成人坐呢？即係大家拗頭啦咁、 啊、樣。咁可唔可以要求佢加返開班次，你先同人講話七成啊？ 但係我唔知佢會唔會對佢開頭嗰個防疫呢又話有背道而馳㗎嘛，佢又話減少班次。但係佢其中一個原因就話冇咁多人搭嘅。冇咁多人搭。其實如果我哋將佢理解呢，而家即係話巴士呢，政府就想佢變小班教學囉。 啊 真係小班教學。但係嗰陣時大家討論小班教學呢，我記得最多人讲就话，咁你有冇足够资源先、 嗯？ 你小班教学即系话一对四十就变一对二十，即系你起码要多个老师嘅。 系啊， 咁你而家即系起码要多架车 嘅。即系你要密啲嘅车咯，系咪先可以保持到？如果你谂下个个喺个巴士站度等车嘅时候，其实你咪系加密咗嗰啲社交接触，系咪、 哦？根本就系噶， 系咪？ 但系问题系到对巴士公司嚟讲就系啦，喂，咁我加开咗人手，但系少人搭车，咁即系我入不敷支噶噃。 但其实而家我睇翻咧，搭巴士嘅人数，今个礼拜又少翻啲嘅。因為 home office 嘛， 又多翻啦，咁樣就少翻啲。但其實巴士公司嗰邊咧都有做到一啲嘅回應嘅，佢就話咧，其實根據目前嘅法例咧，巴士嘅從業員係冇權去阻止乘客上車嘅，即係佢就話，如果你話要啊，係啦，除非爆滿啦。如果佢話咧，即我哋你見到仲有位，車長就真係一個好尷尬嘅位置啦。而九巴嘅發言人咧都仲講咧，就話咧九巴咧就唯有繼續同政府啦、業界啦共同探討有關要求嘅可行性啦。咁樣 你諗下咧，而家咧佢理論上啊，你唔可以站出嗰個黃線噶嘛。即係雖然佢企位可以企到好勁啦，但你唔可以企到，譬如話閘門都企噶嘛，但呢個經常都發生噶嘛。嗰時 過海隧道嗰啲位置咧， 係啊， 係啊，車長都叫入啲，其實大家都真係影到最盡。 咩啊？而家少咗班次啊，放工時間咧，其實都好多架巴士滿曬，咪企到爆曬㗎。 係啊，嗱，所以我頭先一提呢個咧，我話佢本來不可站立嘅地方，有幾多個車長啊？佢會遵守呢條規例咧？嗱，你唔好再上啦，我閂門啦。佢可能就算想咁樣做咧，後邊啲乘客話上多個啦，上多個啦。咁你仲要佢话唔俾有企位，全部人走晒， 系啊， 咁唔掂真系。 就算你话而家疫情底下，好似就少咗人出街，少咗巴士啦。不过其实新巴同埋城巴嗰边就系咁讲嘅，佢就话系喺呢个肺炎疫情底下咧，那个乘客量咧系跌咗三至到四成嘅，所以佢哋就调整咗部分嘅路线班次啦，即系少咗车啦咁。佢话而家咧，其实咧就比繁忙时间咧就少咗大约系比正常少咗12%嘅班次，但系佢哋嘅满座率而家系七至到八成嘅，即系其实而家讲紧平均都有七八成嘅入座率，咁就即系话如果你真要做到呢一样嘢七成以下嘅话咧，一定要加密班次先至可以解决。 系啊，喂，所以咧，如果你讲开公共交通工具咧，我哋即系有冇人比较过咧？嗱，的士啦、巴士啦、港铁啦、小巴啦。其实有冇一个所谓即系高中低风险嘅嗰个分别嘅咧？即系你自己计数嘅时候。 如果你要咁样讲嘅话，起码有一个确诊系的士司机啊， 系 即系好似危险啊。但系我自己心谂咧，我觉得搭的士系安全。 系啊，我都正想讲呢句。 人少啲，距离大啲，我又可以自己控制系咪开窗啊，各样嘢咁样。系咯，戴住口罩，即系个感觉好啲咯。 系啊。 但系其他嗰啲，譬如地铁，你又譬如你可以选择人多唔逼入去啊，系咪先？咁啊，巴士就真系可能系比较论尽啲，因为你 miss 咗啲班巴士咧，你唔呃上去咧，你下巴等好耐噶啦。 唔系有人 系 啊， 你喺个隧道入边度点落车啊，大佬？ 系啊，我 所以你逃跑都逃跑唔到啊。 系啊，系啊，系啦。 所以你话如果啲人咧之前话惊疫情，所以唔搭的士，搞到佢哋生意好惨咧，其实我谂翻转头。会唔会嗰个已经系相对咁多交通工具里面最安全噶咯？可能你下次出门嘅时候咧，你都要重新再考虑点先安稳啲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將會制定法例，暫時禁止領有酒牌的食肆、酒吧和會社出售或者供應酒類飲品，進一步推動減少社交接觸。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需要幾日深入研究法律工作，願意聽取業界意見。最極端的手段包括關閉餐廳和控制營業時間等。 他又对有人公然违反强制家居检疫令表示失望和痛心，认为不值得为了出一次街而面对还押和留低刑事记录。一名在机场工作的卫生署港口卫生科医生确诊感染新型肺炎。政府医生协会主席李慧欣表示，据他了解，确诊的医生在机场负责签发检疫令，工作的时候有佩戴外科口罩、面罩和手套。他认为当局应该检视医护人员的防护装备指引，提高相关标准，同埋改善管理和配套服务。李慧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随着大批人返港和隐形病人增加，在机场工作的人员属于高风险。上个月曾经有同事投诉负责港口卫生的助理处长级官员不准前线医护人员戴面罩，认为会吓亲人。他质疑有中层扭曲指引，又将防护装备最低要求视作最高要求。他又批评相关工作培训不足，负责其他服务的同事可能早一晚才接获通知，第二日就调去负责高风险工作，未必有足够经验，令同事无所适从。他又说，前线工作时间长，连加班每日工作12小时，并连续工作6日。以他所知，确诊医生是第7日发病。南韩新增7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突破9000宗，另外再多9人死亡，累计120人不治。新增个案有31宗来自大邱市，京畿道有15宗，首尔、釜山、庆尚北道等亦都有零星个案。另外，韩联社引述政府消息指出，将会最快在今个月底派遣2架包机由欧洲疫情重灾区意大利撤侨。报道说，申请乘搭包机的南韩公民有700多人，当局将会在今日制定乘客名单，所有乘客回国之后将会接受至少2次病毒检测，只要有其中1人确诊，全体乘客将会接受14日的医学观察。德国政府发言人表示，总理默克尔的新冠病毒测试初步结果呈阴性反应，将会接受进一步的检测。默克尔上星期五曾经接受一名医生注射疫苗，在德式那名医生确诊新型肺炎之后，默克尔开始自我隔离，留在屋企工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明晚至星期四，初时有几阵骤雨，星期五相当温暖，晚上至周末有雷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468点，升772点，总成交金额71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699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24点，升13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59.8，升11.8；阿里巴巴171.5，升1.5；中国平安72.8，升1.9；美团点评85.3，升4.5；建设银行6.18，升2.3；中国移动56.65，升3.3；友邦保险63.8，升2.3；港交所221.4，升10蚊；小米集团9.95，升4.5；工商银行5.15，升1.9。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6，英镑9.028，瑞士法郎7.928，澳元4.595，加元5.378，新西兰元4.492，欧元8.3784。每百日元兑港元7.03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391。日经平均指数报17,796点，升908点。港金现价报14,520蚊，升7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6.65美元，卖出1,577.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See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系轻弹浅唱不夜天嘅子龙啊，逆境自强，梗系要听啲正能量嘅歌啦。为你介绍嚟自草蜢嘅作品《世界会变得很美》。 忘记了今天失恋，寄望在明天，心中更自我。凭我的感觉找到朋友，都踏着命运脚步，抗拒风雨，找到爱慕，在每一天我要不断进步。你会某天叫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亦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同行抗毒快活人。 阿高是一个很怕丑的人，他想着用咳药水增加自己自信，结果堕入了毒品的深渊。怎样靠一个电话令到他可以重回正轨同行抗毒呢？ 大家好，我是阿高，我想去分享就是不要被困难难了自己，最重要就是走出那一步咯。 记得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 丰收快活人 与你同行抗毒。 第二台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同行抗毒快活人。 好，同行抗毒快活人啊！我哋今日咧要请嚟嘅呢一位戒毒嘅朋友咧，佢就讲到一啲典型俾你听咧，就系话如果吸咗毒，可能咧你会唔识得拒绝人， 系。 但系本身如果你想要戒毒成功咧，你就要识得 say no 噶嘛。所以呢一个咧真系都好矛盾嘅。同埋咧，听讲啊，佢吸毒咧都系同佢做嘅嗰份工咧。有啲間接關係嘅，咁究竟咧今日嘅嘉賓咧，佢係點樣可以成功咧戒得毒癮咧？我哋電話旁邊咧有阿高喺度嘅，阿高 ，Hello， 高你好， 大家好， 你好啊，喂，頭先我哋都介紹啦，就話你吸毒咧，可能同你嗰份工有關咧，會唔會講下當初點解會掂毒品，係咪真係同你翻工有關係嘅？ 其实我第一次掂毒品嘅时候系去落 disco 嘅，咁嗰时都系读紧书嘅时候同班 friend 上去玩，咁就去到一段时间玩咗两三年之后咧，就开始停咗都有两三年嘅。咁之后去到再翻工嘅时候咧，嗰时又做紧售货员工作啦。咁嗰时会选择翻再掂毒品咯。即系其实开头咧俾我感觉系闷嘅，我想搵啲嘢要刺激下自己啦，要攞啲感觉啦。咁但系咧。当我去攞个感觉嘅时候咧，佢俾到一种感觉好似好有自信啊！因为咧，我本身我个人咧，其实我个成长经历咧系有好多欺凌啊，系惊人嘅。我系因为对象都好怕丑，好内向嘅。 系 咁，所以咧，我做嘢嘅时候咧，我都系好紧张啦，同埋容易系俾人哋笑我嘅。咁所以我要靠啲毒品去麻醉自己咯。嗰阵时叫做 嗯，即系你真系、你真系因为基于自己好内向、好怕丑，但系份工又要同人哋倾偈，因为做 sales， 所以你就 搵啲嘢嚟壮胆 毒品啦。你系饮咳药水噶嘛？嗰阵时系咪 咳药水？系啊系啊。 你真系想壮胆咁啊？等自己可以喺做嘢嘅时候顺利，所以就吸毒 系啦。同埋觉得好似饮完之后咧，有好多源源不绝嘅话题咧，同埋个人觉得。好自我感覺良好啊！ 但係我想問一下阿高， 係啊， 咁其實揾好多嘢去揾自信都可以，即係有好多唔同方法。咁邊個話俾你聽咳藥水可以令到有自信呢？好似好大難都扯唔埋喎。 因為嗰陣時咧，其實呢個係一個即係一個惡性循環嚟嘅。我好似覺得咧，佢嗰一刻俾到我即係叫做係好多話題啦。但其實咧，我俾佢綁得好犀利啊。因為嗰陣時我係講緊係我。翻工啦，我係早五晚咧，我可能食 lunch 咧，我都要去飲咳藥水去幫自己壯膽，同埋咧，好似變咗一個唯一嘅途徑啊！因為嗰十年嘅翻工嘅時間咧，我都冇同同事出過去食嗰餐飯， 咁誇張， 係啊， 所以我是不斷呢十年裡面在工接工呢轉了成七到八份工作都是做 sales 的，就牌子轉牌子這樣。因為自己個人，因為你在一間店呢你做耐了你又做不到，你又要再去轉工，因為我就慢慢變到呢是不懂同人相處了。我吃 lunch 我只是懂得去買咳水飲，我漸漸跟同事是沒有話題，同埋是他覺得很奇怪，點解唔會到時間我就嚟我就行開咗，同埋點解我收工返工都係自己一個人囉。 嗯， 系啊，同埋我变咗我累积唔到一啲成功嘅相处经验咧，我变咗慢慢唔识得同人嚟相处咯。即系我冇咗吸咗水，我就唔识讲嘢；我冇咗佢喺身边咧，我就做咩都系觉得唔自然，同埋觉得做唔到咯。 咁我好想问一下，咁系咪即系你试过食咗吸咗水之后帮到你呢一样嘢啦？大胆咗？ 大胆咗， 系。 但是其實人哋望落去係奇怪嘅， 嗯， 即係你會做一啲同平時你可能唔會做嘅嘢出嚟， 例 如咧，即係你會無啦啦講好多即係唔相關嘅話題啊，或者係好， 因為你去咗另外一個狀態啦， 好似我哋飲醉酒咧，飲大兩杯 嚟嘅，人哋係未必知道你想表達啲咩，但係你就好多嘢想要表達咯。 哦， 但你幾時 其實人哋看下佢係怪嘅，但自己就覺得好似好好咁樣。 但係咁你幾時開始發現咧有副作用啦，或者俾人哋話喂阿高你搞咩啊？喂頭先你 sell 個客做咩 sell 到冇雷公咁遠噶？有冇幾時開始有副作用發生啊？ 我記得最深刻嘅一次咧，就係我嗰陣時翻緊一啲名店啦，咁然之後咧，我就硬係覺得嗰兩個同事咧喺度笑緊我，即係佢兩個喺度對談咧，都覺得係話緊我，即係話緊我唔知道做緊咩啦。跟住我行埋去大聲話：你哋講就講啦，唔好喺背後講啦，好 唔好啊？ 跟住但係佢兩個就嚇親咯，佢話做咩事啊你？我哋喺度傾偈嘅啫喎。 我想話呢一個例子係你已經即係吸食咗，即係話飲咗呢個咳藥水啦，幾耐嘅時間呢？ 我呢个大概饮咗一年到啦， 一年到， 其实大概一至两年到啦个时间。 算唔算系有少少被害妄想症啊？咁样？ 有噶，成日都会迎住好多人会去质疑你啊，去讲紧你嘅批评紧你咯。 但你嗰阵时唔觉得自己系妄想噶嘛？即系譬如你觉得嗰两个同事系咯，佢话你做咩讲我坏话，佢哋唔认嘅时候咧，你咪仲觉得话做咩唔肯认啊？你哋？ 嗰一刻我會有啲尷尬嘅，因為佢話冇啊嘛，咁我就覺得咦係喎，係咪自己即係多餘咗咁樣？但係我嗰啲恐懼不斷浮出嚟咯。我記得有一期就係我行緊旺角嗰啲馬路啦，條街好多人嘅，跟住咧，因為嗰陣時咧，其實我係咳水啦，同埋我都有食冰類毒品噶嘛， 哦、 即係吸冰啊嘛。 OK， 咁嗰陣時咧，我食冰嗰陣時咧，亦係有個狀態，就係當去到好多人的地方咧。我会觉得全世界即系好多人都模仿紧我嘅动作咯。 哦，即系觉得啲人喺度学你，咁呢啲 咁我就觉得模仿我即系笑我啫，即系觉得好奇怪，咪要模仿嚟取笑我咯。 哎呀，原来咁 我系惊到咧，我系一见到人咧，我就不断地跑咯。 系， 我喺条街度跑，跟住去尾到去边度都觉得唔安全。咁有人地方就 系 唔安全， 是 但系你知道街度全部都是人嚟噶嘛，都冇人噶嘛。 喂，我哋 咁我就去到一个地步，我就惊到我真系控制唔到嗰啲感觉啦。就去咗一条天桥度，我擒我出去，我想跳落去，跳落去之后咧，我个感觉会消失啦。因为我控制唔到嘅感觉不断浮出嚟，好恐怖。 好，我咁佢去到栏杆边，你悬崖勒马系咪啊？ 去到。我想跳落去嘅，但系因为 有人拉住你， 下面好多车。我嗰阵时系晏昼嚟嘅，可能即系日光日白，点零两点钟，好多人天桥行嘅。但我就想跳落去，但系我见到下面好多车，我真系惊，我翻翻嚟，然之后我就记得我曾几何时我有求助嗰一间教育机构，我就打俾社工，我话我而家搞唔掂啦，我屋企嗰阵时发生咗，就系俾人哋即系霸咗屋企。去做一啲吸食場所啦，咁、我屋企摸翻，我冇曬人幫到我，真係搞唔掂，我想死。咁結果我就去咗機構度求助，咁樣咯。 哦，喂，嗱啱啊， 逐樣講下，即係我即係聽到起雞皮啊！好彩嗰一次咧，去到住一個咁 critical 嘅一刻咧，你諗到、曾經有過呢個嘅機構咧，可以幫得到你啊。 係啊，但係你頭先講緊就係話。我哋知道你前半個階段啦，因為翻工啦、壓力啦，就食咗毒品啦，就有副作用啦。但你又提到就係話屋企俾人哋霸佔咗嚟做吸食毒品嘅地方咧，又係咩一回事咧？ 因為嗰陣時我去到後期就係我即係工作都冇得翻啦，狀態太差啦。 嗯。 咁就有朋友見到我就話：喂，你而家有冇嘢做？咁你屋企又唔係有人同你一齊即係一齊住嘅，自己一個住。咁不如喂，我叫啲 friend 去你屋企度即係住下啦，陪下你啦咁樣。咁我話冇乜所謂啦。咁佢又話： 咁咪即係試下囉，咁話啲 friend 又有毒品嘅，咁你咪一齊玩一下開心一下囉。 我唔係就 咁 住， 俾咗一個 friend 入嚟，結果佢一個 friend 佢就又帶更加多個 friend 入嚟，係咁樣囉。 跟住就最高峰，你屋企有幾多個你唔識或者嘅人喺度住呀、啊、咁樣 有成七至八個囉。 但其實有啲甚至係唔認識嘅，係咪？ 是不認識的， 他只是霸了他的地方去做一個叫吸毒的場地、啊、哦，有些什麼去高度啦這樣、 啊、那一刻你是在想什麼、啊、即你是想叫他們走啊，烹他們走啊，抑或是 我都不知道怎麼辦、啊、是什麼、啊、 就是他那個狀況是控制不到那個狀況， 嗯， 即是我控制不到，即是他們要進來，他們 我有一期呢我是開始害怕，害怕時開始呢 我會有拒絕，但是他們看到我有拒絕的時候呢，他們呢將我把鎖爆開咗， 嚇、啊！ 佢將我嘅鐵閘、我個木門啲鎖撬爛曬， 因為佢哋全部都吸毒，佢哋都失去控制啊！根本 我已經完全冇防禦，即係我間屋企冇曬防禦啦。咁我又冇錢，我嗰陣時係直到可能身上面一蚊都唔會有嘅，即係基本上我三餐都係温飽唔到噶啦。係啦，咁但係佢哋就即係佢哋就不斷地去爆鎖咯。我又冇錢去整鎖，咁所以其實間屋企係完全俾佢哋自由出入嘅。 哇！嗰陣時有冇話最嚴重咧，係令到你發生咗一啲可能偷嘢或者咩意外咁樣嘅？即係當你俾班 friend 霸佔屋企嘅時候， 我屋企其實嗰陣時都冇乜太多物品喺度啦， 亦都冇嗰啲咩打交啊、傷人嗰啲嘅，因為咧呢、這個真係已經係去到最壞嘅咯，俾、人哋霸屋企，你又不能拒絕佢，而佢哋就喺裏邊其實集體做犯法嘅嘢。 係啊，係啊。 好啦。 都會是一些違法的東西。 咁呢個低谷點樣可以爬翻出嚟呢？頭先係咪就係話你有個戒毒嘅電話呢？你係咪真係打一個電話就拉得走呢？ 因為嗰陣時我係對於我嚟講，我已經完全冇一個安全地方俾我可以去再去改變。 梗係啦，你因為有個叫做 屋企都俾人霸咗啦，簡單嚟講， 屋企俾人霸咗啦，又有嗰個嘅迫害症啦，跟住你覺得周街啲人都係想害你啦，咁所以你真係走投無路喎。 咁你狀態係好差咯，咁我真係嗰一個電話結果去機構去即係同我見面啦，咁就見到我情況真係好差，冇曬地方可以去，咁就叫咗我去醫院度去做即係急症啦，係啦，咁就我亦都有。即係想自殺傾向啦，咁就叫咗喺醫院度住一排，叫做即係穩定自己狀況。咁我喺醫院嗰兩個月咧，咁我就真係叫有個地方叫安全啲，冇人去搞我咧，去俾自己沉澱下咯。 嗯， 哇！即係其實佢係留院喎、啊。 嗯， 你係留院兩個月喎、啊，直情係。 係啊，因為嗰陣時其實係有兩個月啦， 即係自殺傾向啦、嗯，身體又唔好啦，各樣嘢啦咁樣。呢兩個月對你嚟講係唔係即係？好紧要，帮到你变成而家呢嘅呢个阿高同我哋倾偈咧。 其实好紧要，因为我觉得最紧要系有一个时间俾我去即系沉淀下，知道自己系咩状况。 嗯， 我究竟下一步我可以点样做？因为咧，我喺个医院度嗰两个月里面咧，其实都联络咗一间即系自愿嘅戒毒机构啦，叫做即系灵爱中心啦。咁我去咗嗰邊度去住一年嘅戒毒服務，咁其實喺呢一年兩個月嘅裏面咧，其實都係不斷去諗翻自己有啲咩位，即係叫做係幫自己清，即係叫嗰啲感覺咧，可以釐清翻邊啲係真，邊啲係假咯。 哦， 同埋要幫自己累積翻啲安全感喺裏面啊。 係， 同係啊，係啊。 但我哋而家聽你嘅聲音咧，即係其實我有啲想像唔到嘅，我想像唔到咧。你開頭你會話嗰、那個好怕醜啦，好緊張啦，因為你同我哋講嘢好 有文 好、 啊、 淡定啊， 係 啊，好淡定大方， 係唔係即係幫你解決埋呢個問題啦？唔係用毒品去幫你嗰啲咳藥水去解決咗呢個問題，反而係戒咗毒之後，你個人即係揾翻究竟一個人應該要有嘅自信係喺邊度？所以你而家同我哋溝通好好、啊、喎。 系多谢，不过我就真系好喺嗰一年里面咧，其实你喺冇毒品嘅状况之下，你要同一班弟兄去相处啊嘛。咁嗰一年就真系叫做大家嘅麻烦战咯。即系以前我系要靠毒品先可以去同人倾偈啊嘛，但系而家我冇办法之下冇毒品，咁我都要去同大家去相处嘛，一齐去住。咁我就喺呢一年里面就即系、就是、不断去同你分享自己经历啦，即系讲自己本身个成长经历啊，我点解会吸毒啊嗰啲。经历啦，同埋我要同人哋相处，反而呢一年即系最宝贵嘅时间，就俾我知道点样同人去自然去交流咯。即系唔系用毒品去相处咯。 你仲记唔记得你第一次咧非食毒品嘅情况底下，又要同陌生人倾偈？你嗰阵时嘅状况啊，心情系点噶？ 好緊張噶，我係避人噶。一開始入到村，我係避開啲人嘅眼光啊，避開啲視線啊，即係自己眯埋，即係啲人唔知道我做咩嘅。點解你要自己坐埋一邊，你又唔講嘢，即係問你嘢，你又可能又答唔到。即係嗰陣時我是恐，我係驚緊，我緊張緊，所以我唔知道點樣同你去對答。 跟住點樣可以克服到呢？ 慢慢咯，因為裡面都有一啲叫做成功戒毒嘅同事係一齊同行啦，叫做咁，所以我每一次我一自己一個人咧，無啦啦，我諗到大曬崩潰，我就揾佢傾偈咯，就話 係啊，真係要揾個同行一齊抗毒啊嘛，係咪啊？ 因為我嗰陣時係我唔同人哋傾偈咧，我都自己諗到大曬會崩潰噶。 嗯，因為就轉咗牛角尖咪亂諗嘢啊，你又未要時間去克服翻。 點解咁簡單嘅狀態都應付唔到？點解我即係我自己好覺得自己冇價值嘅，同埋自己係好不足嘅？點解我啲咁簡單嘅我都做唔到？ 嗯， 咁所以我就每一次我有事发生，我都即刻揾个同事嚟倾，去喊，话我真系搞唔掂啊！ 系，中间 做都有个安全嘅人喺我身边俾我去倾偈。 中间有冇反复过啊？即系突然间话，哎，不如我都系饮翻溪药水啊嗰啲咁 样。系啊，因为见到你咧嗰、那个叫做嗰、那个 吸毒年 龄咧都十二年咁长，期间有即系有冇高高低低，又想去戒，戒完之后又去吸翻，又再去戒咁样咧？ 其实最主要就是我出完村之后呢，其实我即叫做都想喺机构度去帮手继续去兼顾自己啦。 嗯。 咁其实呢我就喺机构度同时间我都做一个即过来人嘅同即系一个同工囉。咁就去陪一啲未解毒嘅人一起去同行。咁但係嗰个状态呢我一定坚守住，首先我一定要自己系唔食毒品啦，系咪。同埋嗰阵时叫做啱啱叫做我叫做系开始返人生起步，我覺得可以形容為一個叫初生嬰兒咯。因為以前我嗰三十年我都係旺過，即係咩都冇建立過，真係叫做三十歲開始戒毒嘅時候，啱啱先開始叫做成長啦。咁所以我喺嗰一個位我就一定唔可以諗，同埋開始有翻一份工作啦，叫做同埋我家人關係都叫建立翻，自己有一啲新嘅關係喺身邊。呢啲關係，我覺得我係唔可以再失去咯，所以呢啲信念，我覺得我一定堅守住，唔可以再食翻毒品咯。 我哋聽到好開心啊，因為我覺得有一樣嘢咧，就係一個責任感啊。自己咧曾經有人幫過你，你咧就有一個責任，你覺得點樣去幫自己，同時都可以幫到人咧，就是、你去幫人咯。即係我覺得呢一樣嘢咧，就足以幫你咧可以建立到三十歲之後有乜所謂啊？一樣可以有一個美好嘅人生噶嘛，係咪？ 係啊，同埋我諗你終於揾到個方法咧。如果你曾經覺得你嘅人生咧好怕丑、好内向、好唔敢面对嘅话咧，原来你用完呢一个毒品之后咧，你揾到个方法咧系点样面对啊？就系戒得毒品， 系 令到自己个人咧正面咁样咧去面对你生命每一个挑战咧。你睇下而家几好， 我哋三唔识七都倾咁耐啊， 系啊， 倾得几开心啊，系咪？ 系啊，同埋我哋知道噶嘛，其实你本身嘅身形系高大噶， 系、 啊、以前咧可能上天整蛊你，系啦、啊，高大嘅身形咧，但系就一个怕丑嘅性格，但系而家咧你终于可以即系名副其实啦，人又高。性格又开朗，高大全齐晒， 系、 啊， 同行好嗰样嘢好紧要，系咪阿高？ 系啊， 好啊，多谢晒你同我哋分享，亦都希望咧，我谂话俾好多唔同嘅朋友听咧，你人生就算遇到唔同嘅缺陷咧，都唔会用毒品嚟解决、 啊。就算系三十岁都唔迟啊！ 系啊，多谢你阿高， 加油， 加油，拜拜， 拜拜。 记得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 丰收快活人 与你同行抗毒。 伤的 息吗？让一对对困惑累积出身体化。 有你十一嘅在寻找什么？ 二台通识60秒，网上有鬼系指透过互联网，特别系聊天室，去同儿童、青少年倾偈，先博取佢哋嘅信任，然后诱骗同埋侵犯佢哋。要提防受骗，就唔应该向陌生人提供你嘅个人资料，例如你嘅性别、年龄等等。对于一啲涉及不良内容嘅对话，就唔好去回应啦。如果有陌生网友想约你见面，你就要小心啦，因为对方在网上所写的个人资料不一定是真确，而单独和陌生人见面是很危险的。有些不法分子还可能会向你提出赚快钱的要求，例如邀请你担任模特儿，又或者带你去到陌生的地方工作等等。不要立乱相信对方啊。其实当你遇到这些令你不安又或者有疑虑的情况，你就应该同父母或者老师商量，有需要的时候仲应该联络警方。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60秒。 好叻啊你！ 我好紧张啊！喂，我今日揿咗好多掣啊！其实 头先最尾呢五六分钟嘅操作咧，系黄耀祖坐喺嗰个 panel 度咧，自己揿掣、自己听歌、自己操控噶。 而我要喺度咧，要多谢我爸爸啦，多谢我妈妈啦，同埋多谢我两位好嘅拍档嘅。佢用咗几年嘅时间教我，我终于可以按到五分钟 panel 啦。 头先桂花田嘅电话都教咗你好耐噶。 系啊，多谢晒大家。 我哋永远怀念佢、啊。 我而家要揿下一个掣啦吓，听日再见，拜拜。